两分钟唔够整，唔够俾拎添。喂，咁啊，大家好，咁啊，今日就早咗少少嘅，但我谂都有啲人唔介意嘅，因为已经人入咗嚟啦。咁啊，江湖规矩咧，够人先介绍嘉宾嘅，咁所以咧，你保持沉默，你讲嘅嘢可以讲，不过咧就可能有人未入嚟，咁啊唔使再讲一次。咁啊，今日嘉宾咧就我首先介绍下点样揾到呢个嘉宾翻嚟先，真系。唔知有冇人有印象呢，元朗大爆发嗰日，我咪曾经去咗影咗只狗狗嘅，就係上呢位哥哥嘅 office 嗰度探佢。咁大家记唔记得上去做乜呢？我諗心水清嘅网友呢都会记得我上去做乜嘅。咁俾少时间大家 remind 返下先啊。咁我而家就处理緊一啲个 live 嗰啲事宜啦，因为唔知咩今日呢就发生好多奇怪嘅事，而家都37个，所以我就唔可以指住47啊，你啊，我见到37喎，咁差唔多啦。啊，好嘢，几心水清。 嗯。 OK， 喂，多谢阿 Timono 呢个 sponsor， 一见到有个绿色嘅 tag， 大家就知咩事啦。咁呢因为呢呢位嘉宾呢就佢有听嗰啲游青园嘅，佢话有个感恩时间嘅嘛。 系啊，即系我都好希望咧，大家咧，即系嗱，多谢呢位 Mono， 系 OK， 咁希望 N 咁多个 Mono 咧嚟，即系支持一下， 系 我哋嘅节目。 嗱，其实這個呢个咧就我哋就唔系叫感恩嘅，因为我就冇咩恩俾你咁嘅，咁可能有啲人觉得系，我就控制唔到嘅。咁但系咧，饮茶灌水。交电费交租呢啲呢纯粹係当係 book 一个场大家喺度倾偈。但我哋个 feel 呢完全係9/24。即係呢度虽然你今日角色係师傅，但係呢我都当係朋友咁样交代嘅。咁、究竟呢位师傅係点样嚟嘅呢？好心急啊，喂，我已经早开始咗，我仲好心急。哦，有人听852邮报。咁都。 所以识对对係咪 呀，都知都知。 OK 啦 ,OK 啦。咁你识做得㗎啦。 系 唔敢唔使感恩， 系 支持啊！啲酒水、 sponsor、酒水、电费、租场咁样，因为咧我当去 K 房又得，当系租个YMCA 啊，而家个冇，而家嗰啲叫咩话？啲年轻人去嘅地方 book 个嘅 function room 都要钱噶嘛，系咪？ 冇错冇错。 咁嗱，如果你哋唔 sponsor 咧，我就都自己会俾嘅，咁我就唔系好介意嘅。咁只不过大家有份开心，咁咧就除咗 super chat 之外咧，咁因为 super chat 咧，因为当局咧。都收好多 sponsor， 唔收好多佢嘅分成嘅，咁抵佢发㗎喎，真係。喂，人哋义务咁样整一个咁嘅机制俾你，你打个信用卡里面就可以transfer 咗钱呢，即係呢啲都系成本嚟嘅。咁只不过呢，如果你系九吹嘅朋友，长期嘅朋友呢，咁你就可以留意画面上嘅左上角呢有两个 QR code， 左边嗰个呢就系、pay me， 右边嗰个咧就系转数快，咁下面另外有啲渠道咧，有啲人唔信得嗰啲电脑嘢嘅，我都去亲身银行嗰度 sponsor 探长嘅，咁可以 HSBC 下面有个 account number， 同埋海外嘅朋友 PayPal 都可以 sponsor 到嘅，咁呢段时间咧就满足咗你头先问我嘅嘢，因为你话点解人哋有感恩你又唔使，咁你点样维持啊？咁样当然我加用自己嘅私己钱去维持啦，咁但系喂，如果见到又见到红色。又见到绿色咁开心嘅一啲 sponsor 嘅 tag 呢，即係心花怒放嘅人就可以话。 嗯。 即係好个欢乐满东华。咁就係。 啱啱讲完之后有啲反应，几好几好。 係啦，咁啊喂过人数啦，咁正式介绍。介绍之前呢就招呼咗一早已经入嚟捧场嘅朋友先。 请 watch 晒探长。 喂 ,hello。 大家好 ,Jeffrey 大家好，探长好，彭红探长好，大家好，乜今晚咁早。Paris Y 红猫海探长大家好 ，Lucky 探长好，大家好，炳荣崔海探长 ，Ultraman 数96 ，Hello everyone，Man Me Hello， 喂 ，Hello，Paris Y 红猫趁探长未到，爆句唔收货，拳头 前面嘅 Hello， 安住四七 ，Adi Hello 探长大家好 ，Charles 落嚟 Hello，Lucky 士刀黐毛娘， 士刀啊 ，Charles 布神打。Ultraman 数96师傅玩嘢名艺好嘢 Rebecca Kao Hello 漫艺好心急 SF Show 852邮箱我有听 Vivian Gucky 探长请到高人恒黄港币38元酒水招呼嘉宾 Ultraman 数96 50美元饮茶灌水继续九吹港币10元 Message Retracted 啊，佢呢个 Siri 呢继续九吹但为什么讲继续九吹嘅？听一次先，有没有听错先？ 饮茶灌水继续鸠吹， 鸠吹喎真系。字正腔圆，因为狗吹唔系乜吹。 苏珊狂海探长好，嘉宾好 ，The Man the Chili High， 喂 ，Elena 吴探长好，大家好， 电 话要030201海。 喂 ，Hello， 喂，原来咁早咧，即系其实我平时搭半左右，多数都迟少少嘅，通常搞得嚟搭八啊，搭九啊，但系原来早少少咧，啲反应都系唔错。 邓君龙海探长， 喂 ，Hello， 你好，你好探长。 喂，好嗱，同大家打个招呼啦，即系头嗰班朋友，咁咧。啊！呢位师傅呢就叫做，我觉得自细都叫 Ringo 嘅。咁呢因为呢佢有个职业病呢就成日将啲英文名呢就改个中文名嘅。咁所以。 好似是你改先 喎。因为我就你个职业病囉。因为你记唔记你以前做咩呀，你写波㗎嘛。 嗯。 咁我啲球员嗰啲明明有啲你有啲巴西有啲英国咁样好多。咁、我成日见到你呢你有本拍子簿嘅。就写低呢冇英文名但全部中文名嘅。 嗯。 咁呢原来你话俾我听呢咁原来呢就我记得你嗰阵时有个老鼠嘅，我话老鼠英文系咩呀咁样，你记唔记得你答过、即係嗰个年代呢，咁就所以呢於是乎我见你无论写录影带嗰、个 title 全部都译咗个中文嘅崔斯嘅叫啦。嗰个就系崔斯咯。 你讲啊老鼠呢呢样我都奶嘢嘅当然。 係系 系。老鼠呢我諗老一辈好似你呢啲。你有冇 disclose 自己嘅几多十 号。有嘅有嘅。 有啊，咁我讲多啲啦，我其实系六十尾后嘅 呢啲，OK。个 flow 未完啦，我讲埋先。 嗯。 咁咧，阿 Ringo 咧，即系讲紧点解今日会考虑佢咧？ 嗯。 咁咧就系、因为早排啊，即系而家 Facebook 咧，真系方便咗好多，对我哋呢啲，即系个电话又改咗啦。因为我以前个电话二字头嘅，后来改咗九字头，都换过两次电话。咁佢搵唔到我又唔奇，咁我又搵唔到佢。 失散。 系啦，因为以前咧，我同佢真系可以话系我嘅 sales 血泪史嘅生涯里面咧。佢虽然唔系我直接嘅 mentor， 但系咧我个大佬又唔理我嘅，咁我跟咗佢嘅，因为佢嗰阵时咧卖书卖得很好嘅，咁我跟佢学下嘢咁样嘅，咁于是乎咧一失散咗廿几年啦都有， 廿几啦， 系啦，跟住有 Facebook 近来先至发觉，喂原来大家仲健在，大家都仲即系行得走得嘅，咁于是乎咧，你知道我呢啲咁嘅老汉咧一出到嚟。即係個社會發生好多事啦，我又唔知佢咩識嘅，即係我唔知佢係咩政治傾向嘅，咁你知我又唔會見人講人話嘅，咁咪照講我啲話咯，咁佢接受到嘅，咁咪傾下傾下，咪喂不如上嚟搞個 live 咧咁樣咯， 好好好， 係，咁你可以繼續你講我幾多歲啊？其實多數人都知道我哋咩年紀，雖然個樣未必似啊， 冇錯， 係 我哋。有啲逆龄嘅特异功能，咁啊，不过讲翻头先，我点解要讲 mention 翻话咩年代呢，因为你头先提咗一个即系好重要嘅人物，阿老鼠啊， 系， 咁啊呢啲利记嘅超级忠粉应该 而家啲利记未必知道边个嚟， 咁所以我先要讲一讲啦，系咪？当年我就濑嘢啦，即系用头先嘅方法 ，OK， 因为当年咧好努力嘅，我真系好搏而。博好听啲叫博学啦，但系啲系周身刀，即系边张利咧，阵间搵一张啦。咁当年其中就 系 有啲读即系新闻嘅特稿啦。 不如讲紧你嗰阵时喺边个机构度服务，定系 freelancer 定系点啊？ 我以前喺美国时代杂志， 写波嗰度。 写波咧就星岛，星岛体育个企。 咁我同阿 Ringo 咧都收过美国佬钱嘅， 冇错， 食过美国佬嘅饭嘅， 外部势力。 冇错啦，我哋都系 Time Magazine 嗰度做嘅， 冇错冇错。 咁你话嗰个写足球嗰个系星岛， 星岛体育。 哦 ，OK，OK。 咁、okay 那个笑料就系当年搵俾我濑嘢嘅，用翻头先一招 ，OK。老鼠咧，原来个串法咧 ，rush 系。 咁我哋如果英文读应该 rush 系。 咁我就问个老师啦 ，rush 咁应该用翻 rush 啊嘛，好听啲啊嘛。 冇错。 点知俾佢就借我系啦，佢话唔系嘅，因为拼音咧系用普通话嘅。 系。 即系嗱，讲紧嗰时已经系八十年代嘅时候啦，讲呢啲古仔 ，OK。即系，但系因为我唔系。再專科好深入去修學呢樣嘢，咁變咗就 我真係變咗一個風氣嘅。 可以咁講， 即係嗰即係嗱，因為我哋細個嗰代咧，就相對咧就比較殷勤啲嘅，即係尊重老師、尊重上輩多啲嘅，就唔似今日啲僆仔咁叻嘅，即係我哋都一個番薯嚟嘅， 冇錯。 即係你明明係錯嘅，明明都唔係讀呢、這個嗱，譬如你話 rush。 咁其实 咪屈殊咯。 你师傅知唔知道国语点样读啊？ 嗱，佢啊，总之老鼠，我问我写翻系啦，我写翻出嚟 都唔系都唔啱。 我写翻出嚟，我话一般而家系写老鼠，老系即系老国嗰个老啊 ，OK， 鲁莽嘅老， 即系老分嘅老， 秘鲁嘅老系啦，老分嘅老 ，OK。咁我就问老师。明明是 rush， 咁点解会系 rush？ 咁佢就话，总之就系啦咁，佢就话用普通话，当年就咪叫 佢都交噏嘅，因为普通话都唔系咁读。 咁我都即系嗱，我冇得再即系 argue 落去，但系主要我谂咁样，因为收尾我以我嘅理解咧，就 系 跟住落嚟所有啲球员嘅译音咧，都其实系用翻啲佢冇错嘅老师冇错，不过我唔明白中间个寓意。 其实呢啲又系边个权威边个 popular 就跟咗噶啦，即系冇话啱唔啱嘅，即系唔可以讲得啱唔啱。譬如 Island 嗰个字究竟个发音系咪我哋用一个普通嘅发音，又一定 Island IS 嗰个字系咪咁读嘅咧？可以得 Island 先系咁样读嘅啫嘛，冇咗 S 音，可能系拉丁语本身，即系就系呢个咁。 咁但系讲开啲翻译咧，就有个笑料咯，现眼报嘅笑料。 系 通常会有人问，如果有啲国内嘅朋友咧，学英文啊，我会问佢两个问题嘅，你 系 学公安英文，定系 police 英文？ 系 OK 系。 佢唔識，佢唔識對隊， 因為佢唔知道你個意思喺邊， 因為唔知道我玩嘢， 冇錯。 咁因為佢哋咧就話拼音，OK， 咁例如拼音咁啊，公安咪公安咁咯，咪拼音咯。咁但係好老實，如果唔係我哋路人甲月餅，我哋啊知公安係咩回事？即係問一聲鬼佬公安嘅拼音，知唔知係咩啊？咁，咁佢同我拗，佢話我哋。中国以嚟是这样拼音的。咁但系咧就啱啱我同佢 argue 嘅时候咧，就正正喺广州嘅地铁站，咁啊现眼报啦。因为正正就 系 一个西方人士，揸住个地图，揾地方，唔识揾，因为佢全部都拼音，即系例如车站系 railway station 咁啊，咁佢唔系啦之类咁，咁人哋咪就唔识咯。咁嗱，佢帮我刮咗两巴啦。咁但系我哋即系今晚唔需要讨论呢啲啦，因为呢啲叫各处乡村各处嚟。 唔系，即系呢个闸非城市，我觉得 冇错冇错。 咁闸非城市咧，就而家呢个时代咧，点解会更加针对呢样嘢咧？因为而家个资讯发达啦，速度好高啦，所以咧大人呃唔到细路啊。好明显，你个老师呃你啦，即系佢未必知道国语点读嘅。当时我相信，咁嗱，譬如约翰逊咁样。明明 Johnson 大陸嘅 Johnson 洗頭水都叫強生啦，係咪？ 係 強生啊，咁啊，當你大家都知道 Johnson 係咁樣讀， 但我都唔明點解叫強生喎，都係 咪即係當嗱當你就翻普通話普通人大陸人都係叫強生咁樣，咁但係約翰遜 John 明明嗰個唔係英文咁拼音嚟噶嘛，可能係拉丁文裡面或者係希伯來文，又或者係嗰啲。咁叫 young 咁樣，咪叫 記唔記得我哋細個年代有啲私校咧，其中咪叫姓 John 嘅，咪叫姓約翰咯。 係啊，冇錯。 但我當年都唔知點解叫姓約翰。 因為嗰陣時舊版本嘅聖經咧，佢係由希伯來文嗰個正式讀音譯翻做廣東話嘅。咁嗱，呢啲夠大堂正宗啦啩。咁但係而家咧，又好似完全唔尊重咁嘅。譬如你嗰陣聖經裡面耶穌同埋約瑟嗰啲，全部你點讀都讀唔翻嘅。系啊，都因为英文先有个 J 字音噶嘛，但系希伯来文又唔系读呢个发音噶嘛，咁譬如John 或者John 咁样，譬如耶稣叫就个 Yesu， 译得冇得更加好噶啦，咁但系而家叫 Jesus， 究竟啲人点解 Jesus 会译做耶稣咧？咁样咁因为就系因为当时最 original 就系咁样译出嚟噶嘛，咁所以而家就有 Google 啦，有即系方便好多啦，咁样我觉得而家就系大家求真嘅年代咯， 你啲 fans 都 OK 喎，道格尼鼠都识对对喎。 哦，系嘛，咁啊，继续。 唔止老鼠喎，识对啊对啊，道格尼鼠。 因为好多球迷嘅呢度都。 哦 ，OK。 即系只不过佢唯一觉得我唔讲波咧，原因就系我讲波就扯晒鼻鼾，人哋讲我都顶唔顺。 OK。咁嗱，或者 ，sorry， 点啊点啊，系喎，你啊， 咁我 师母forward 咗我条 link 未咧？唔知。 forward 咗未啊？ 因为我个 page 嗰度已经有晒 link 噶啦。 嗱，抢下麦先 ，OK？ 呢度要，即系已经与利益无关啦。咁事实上，我 系 喺八十年代初，到二千年初，OK？ 写过超过一 千篇嘅专栏文章嘅， 系 跨越咗好几代， 系 系啦， 即系足球， 足球 ，OK OK， 足球文章咩写咧？即系写啲实力啊，分析翻之嗰场波， 现实啲讲句，呃饭食。 哦，即 系嗱，我嗰阵时唔即系我唔参与，唔系直接参与任何嗰啲咩分析赌博嗰啲啦，即系嗰个年代未有啦， 未兴， 未兴系啦，即系等于唔系波经就等于马经咁嘅概念 ，OK？ 咁 即系纯体育嘅， 纯体育例如分析讲下边个球员啊，点劲啊，或者咩趣闻嘅事啊啲咁，但系比较当年咧，比较自豪嘅就系当年叫做嗰啲唔知一八一五啊，系咪八即系？香港队喺北京赢，即系阿细鬼德、顾锦辉赢2-1赢中国喺北京搞到要苏联嗰次，咁嗰阵时我就好详细分析咗嘅，系有赢嘅理由嘅，咁啊真系中咗， 系啦。因为暴乱原因，香港队有鬼佬佢哋，点解香港同中国点有鬼佬啊？ 好似当年嗰队未有 山道士嘅党系啊嘛， 当年未山 都未有山道士， 证明你唔系球迷。 我唔系， 唔好乱，唔好狗吹。OK， 嗱，你话叫狗吹系嘛？我都有个节目咧，叫做咧除有啊， 系咪噶？ 下一句。当秘笈， 系 啊！而家一齐除咗当秘笈啦。 系，其实嗱，我其实就自嘲嘅啫，狗吹牙声。我通常都唔系狗吹嘅。喂，咁啊，喂，招呼埋我哋先，跟住可以入正题。 Michelle 风海，请黑色嘅挥手手势。我系秦 ，Hello 探长，两位老鼠利物浦 ，Tonight 大家好，探长好，嘉宾好，系我要0302021，我记得系你记死鸡王。Sir 大家好，无止向上，无止向上，向后 到 力。 你叫我 stop 啊？你 不如。不如你开多一个讲波啦，不如咁多咁多 fans 嘅 讲波就唔会喺度啦。因为嗰阵时咧，我有个嘉宾咧叫 Roger 咧， 系 咁佢讲波咧，我都 care 都得啊。即系佢一个 solo 咧，我去 咁劲啊， 去煮个面食啊，整个煨鸡面啊咁样 ，OK 都得嘅，因为我完全答唔到啲啊，零答到啲。继续。 Lieutenant， 拇指向上，拇指向上，向后到隔离树，小 P 一 P， 大家好。 答到啲，呢位 Samantha 唔知点解 Siri 有歧视你，死都唔肯读。咁啊，唯有试下净系读你嘅留言啦。啊，呢、這个系啊 Samantha Chiu， 都唔肯读，咁啊唯有人读啦。有时会听下大飞看天下，哇，太长啦。喂，算啦，人读啦。佢今日真系中咗你讲嘅9013，林郑佢都话收货要庆祝，又话建制做到嘢，我好捻嬲。唔会再听，咁啊，多谢你记得我讲嗰啲乜啦，因为我觉得咧好多网台咧，即系好行咁样引咗你入嚟，即系同埋讲到自己好反叛、反建制，但系无端端咧就九浅一心，即系当你咧变即系唔听佢唔得嘅时候咧，咁到第十镬咧就讲出一啲即系可能收咗啲利益啊，或者原本佢哋根本个睇法就系咁样，即系呢啲叫做中伏。咁咧好多人咧唔理嘅，因为我见到。即係幾年前發生過嘅事咧，太多啦。黃毓民亦都係啊，佢嗰啲嘢啲人成日 post 咧，好勁嘅，哇！即係好有才幹，哇！又鬧林鄭鬧得好開心，但係佢十年內做嘅係冇乜人記得嘅，即係能夠分散咗啲投票啊，即係令到泛民少過一半，我都覺得同佢有直接有關嘅。繼續。 陳 Jeff 大肥算把 ，The Man to Chili 嘉賓係唔係之前講嘅陳打師傅？ 冇錯。 同埋 Nate 表，依度居然有人識大肥，鍾馗竹然兄探長，睇你好耐，不過第一次睇 live。 喂 ，thank you 啊。 睇我紅貓倫泰倫喜極而泣嘅表情，萬藝渣渣費，我是大家好。萬藝香港叫香港康抗賴長啲如意吉祥，陳丹大家好，名順聯張志德入波，千古罪人，哈哈。 哦，咁勁嘅呢啲， 識到隊啊！ 張志德入波，你記得？ 係咯，我講頭識答尾。你啦，犀利 系，喂，咁啊，系啦，就系头先你讲到一半咧，就系、是、大肥嗰啲你都知啊，你头先问过，嗰个咩星期二得到啊？呢、這个 系系啦，系啊， 哦，系咯，系咯 ，Johnny 啊，通啊 ，Johnny Tony 啊， 哦 ，OK， 我就唔知嘅，因为咧、曾经出现过喺阿老萧侧边嗰啲人，而家都好多好高收视嘅，咁但系咧嗰啲系冇一个认得啲样嘅。因为全部都差唔多，因为可能我认人，我唔系认五官嘅，即系冇嗰啲人面辨识咁劲嘅，就系认啲人啲表情嘅啫。咁我觉得嗰啲人全部啲表情都系通通一模一样，所以咧之后我完全一个都噏唔出啲名字。 请恕啊，俾 我自己個人 comment， 你講緊呢啲人咧，有兩樣特色， 係點咧？ 一爆粗， 嗯， 嗱，我同你而家都一陣間可能會爆粗， 係我都， 但係我哋自然 一兩粒字， 我哋自然自發嘅情感表達係爆粗嘅。大家哋係為爆而爆 ，OK， 即係話仲取材。 哦，都係嘅，即係你，但係但係我唔知啊。如果你識佢，你覺得係平時唔爆，上節目先爆。 即係有少少專登咁咯，都同埋好突兀嘅爆嘛。 係。 第二就係話有少少係恐怖教主嘅成分咯。例如舉例，之前不長不短坐底兩個星期嘅話題，解放軍殺到嚟啦，又點點點啊，跟住又話。據消息人士嘅透露啊，嗰啲咁咧，子興講嗰啲咧， 冇錯冇錯。 誒，咁我少覺得呃飯食咯， 係嘛？即係咁啲咩飯咧，就係嗰啲 感恩時段， 感恩基金啊， 感恩時段咯，係咯，係咯。 OK， 咁你越講呢啲咧，咁啲人係會撩起啲人嘅嗰種情緒咯， 就係從恐懼不安啦， 係啦， 同埋誒覺得誒成日都永遠都係被欺嘅一群啦，即係永遠都係好無助同埋好即係總之不安啦。咁其實我琴日定前日我做個 live 咧，即係我呢種感覺都好強嘅，即係覺得呢個時勢咧，你往往都係個角色一個受害者咧，你好難會戰勝或者好難會更加個意氣嗰、那個士氣更加高嘅。但我諗極都諗唔到一個 term 咧，就係、是、我覺得大家應該堅強啲咯，即係。警察做咗啲乜嘢？政府佢哋为咗利益而点样出卖我哋？我谂经过呢几年都好清楚啦啩，即系唔使不停咁重复，都系讲紧嗰个悲惨嘅世界出嚟。我觉得冇无助我哋去抗争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应该系时候坚强啲啦，即系唔好成日都永远俾人打落水咁打咯。 但系咁啊，探长，你身先吓 ，OK？ 我今次嚟咪同你助拳，讲政府点衰，或者所谓黑警点样差先吓，你身先 ，OK？ 系。 OK，OK， 嗱、 okay， 啦，咁即系我从一个即系比较中间嘅角度，系咪去睇一睇，即系分享一下自己嘅心声咧，系咪？ 系， 即系因为如果我哋即系以即系宗教性嘅角度咧，系咪？即系其实我哋即系唔可以太过偏颇嘅。 系啦，因为其实我就叫九吹廿四咧，基本上我就冇乜包袱嘅。 系， 咁但系咧今日咧，即系你作为一个师傅咧，即系有某程度。我真係好希望反而聽翻你嗰個睇法同埋你嗰個角度啊。 OK， 好。 咁所以咧，我覺得咁樣先有火花嘅。咁大家唔使擔心喎，今日咧就唔係齋係醉酒，醉酒就等食嗰餐飯醉咗㗎啦。咁上次試咗兩刀都醉咗㗎啦。 係 OK。 咁但係咧，今日咧，我哋就唔會令大家十分失望嘅，因為上次揾咗音樂人上嚟咧，真係現眼報㗎。即係平時6000，但係嗰日剩翻2000幾啊。 Okay. 因为呢度啲人唔知好憎音乐剧，一讲音乐嘢就走晒或者唔会翻听嘅，唔紧要，但我都唔会因为咁样唔讲嘅。 Okay. 因为嗰样都我其中一样我想讲俾大家听嘅嘢嚟嘅。咁听唔听咧？即系你唔好指点点叫我讲咩，叫我唔好讲乜嘢。因为呢个即系老实噶，即系呢啲咁嘅 live 咧，即系呢个世界咁多人，有咁多 live， 你啱听就听，唔啱听就可以唔听，就唔使喺度点人哋要你。又講啲乜啊成嘅，因為我見到好多呢啲人嘅，而家少咗㗎啦，因為而家啲人進化咗，即係或者屌走咗都唔定，即係唔知。咁所以咧，總之今日咧，我同阿 Ringo 咧，即係撞翻我哋都對一啲大家都有興趣探討嘅一啲問題咧，不如開少少期票先啦，我哋會講啲乜咧？嗱，除咗我平時會講慣，譬如個進展點樣啊，究竟嗰幾條人命去邊咧？即係好多，因為好多猜測啦，同埋究竟林鄭今日出嚟講嗰啲嘢。佢啲風聲又有少少同啲咩人接近啲啦，我又會講下啦。咁啊，同埋咧，有啲咧，我同你一個 common 嘅一個睇法咧，我就覺得即係想講下義和團咧，同埋你即係嗱，我義和團今時今日見到今古有義和團，今日就有雞地嗰啲，嗰啲廿幾多人啊？嗰度有成百殺都有， 幾百兩有係嘛？最高嗰陣時講話600兩有嘅喎。 咁多 巡嗰阵时啊，九即系喺街巡游嗰阵时啊， 即系都唔少喎、 啊。架车即系所谓有架警车经过嗰阵时啊，话系几百两油噶。 哇嗱，几百两油嘅今时今日嘅义和团，但系我睇徐克啲电影咧，佢眼中义和团都系着白色衫，白莲正宗咁样嗰啲咧。 系 啦，喂咁嗱，即系因为你嘅本行咧，我想即系咨询下咧，即系究竟 義和團俾人嘅感覺咧，就係、是、可能徐克嗰啲電影，甚至乎喺歷史嘅角色咧，佢、都係撲街冚家產嚟，我覺得，即係為咗個政權咧，就走去滅絕自己擁護嗰個政權嘅異己， okay. 即係基本上同今日嘅警察同埋旺角唔係元朗打人嗰班人係冇分別嘅，我認為。咁、以你所知，佢嘅能力嚟自咩嘅咧？ 做戲。 即系做戏先有嘅， 因为佢 咁，但系当时点解慈禧都俾佢困咗咧？ 咪就系呢两个字咯。第一，嗱呢、這个答案即系一招两式答晒你咯。 系系系。咁又亦都唔可以咁精简嘅。 第一就拍戏， 系 剧情， 系 OK 戏剧化，无尽创作啦 ，OK。第二就真系都系做戏， 系 做呃咗阿慈禧， 系 因为慈禧咧就等于有少少似而家嘅我哋即系上边嗰啲执政者， 几上先 即系。即係我諗而家我哋即係以一敵諸七啊嗰啲啦，係咪？咁佢哋會覺得自己好堅啊嘛，好似嘅直頭啦。出年咧就係庚子年，係 OK， 係叫庚子權亂， 係 嘅100周年。庚子權亂就當年嘅等於當年嘅即係八國聯軍打我哋嗰陣時 ，OK。咁就而家其實呢個世道咧就無限輪迴，好恐怖啊！ 其實八國聯軍冇打我哋啊，嗰個清朝嚟， 清朝清朝， 嗰啲滿國嚟嘅。 OK OK， 唔係我哋 ，OK 唔係我哋，唔係我哋 ，OK 打當時嘅清國 ，OK 清國 OK。咁當時嘅慈禧太后咧，咁佢都會自己覺得咧好堅嘅。 係 佢當年咧就係話以一敵八。 係。 佢同一個開戰都唔夠，係同全部 哦，即係以一個國家敵一百個國家， 敵八個，當年八國聯軍啊，哦、 okay, 全部同佢哋開戰， 是是是 即係當年啲歷即係歷史學家都會咁嘅形容 ，OK？ 嗯， 你真係傻的嘛、 嗯？ 你揾一個對手都難啦、啊，即係真正要一個對手都難纏啦，係咪咁樣打仗嘅？而家講緊係同時八個國家一齊開戰，根本係即係其實戰略就好戇居啦，係咪？咁第二就係話佢哋冇呢啲世界觀啦，當時以為自己好高。 我覺得到而家都冇變咧、就係佢偏聽咯。即係而家嘅領導人同埋當時領導人都係淨係聽自己想聽嘅嘢啦，同埋側邊啲擦鞋仔，就算佢想講真嘅嘢，你未去到佢已經俾人 stop 咗你，可能死埋添。咁我諗而家分別都唔太大，咁所以咧個效果咧。 是 similar 的 就異曲同工 了沒錯 OK 當年慈禧太后、OK 就我所講剛才叫做戲 是 其實即我們能不能夠特異功能擋子彈呢我可以答你是可以的 是不是其實同一個門派 不同不同不同 OK 即是我們不是在做 promo 所以不方便 disclose 究竟 這個不是靈幻神功法科的宣傳儀來的因為很多朋友呢就以為九七廿四呢就做咗靈幻嘅， 唔係幫我宣傳揾生意嘅，千祈。 因為咧，成日咧不停都有人問我啊，靈幻少女點樣揾啊？佢換咗個 page 啊，咁樣。咁我已經都盡下人事咧，我都盡量將佢個新嘅 contact 寫埋喺我個內容嗰度啊。但係佢哋唔知點解連犧牲少少睇字咧，或者睇下我個 live 咧，都唔犧牲，就直接伸手牌咁問咧。 Okay. 即係對我嚟講幾反感嘅，因為我唔係宣傳儀嚟嘅，真係。 冇錯冇錯。 OK， 所以要理身先嗱，第一。 所以佢都唔用佢個管嘅名義。 我唔用我自己嘅朵嘅名義。 佢用我嘅兒時嘅朋友嘅個名就叫 Ringo 咁樣，係啦，冇錯。係繼續咁。 咁所以理身第一冇錯啦，先理身。即係就算要 join 我嘅所謂做我嘅弟子啊，即係要講好多姻緣。 講姻緣嘅呢啲， 唔係話 唔係新手牌就 係冇錯。咁所以就算宣傳義，而家就算你 disclose 我嘅朵都好，如果冇姻緣嘅，即係近在咫尺，大家都 OK 有緣千里能相會，係咁所以離身 同埋即係佢離身之餘咧，我揾 Ringo 嚟咧，佢係唔會覺得佢即係佢都知道我唔係。即係俾個機會佢宣傳嘅，因為我原純粹係即係其實我以前同佢做同事咧，我哋工作嘅時間好少， 係 吹水嘅時間， 狗吹嘅，我哋應該九成時間都係狗吹嘅。 嗱，例如嗱，睇下少少，記住講到邊 ？O K， 記住講到邊？ 有一次博康村見一個小學嘅客，見客就15分鐘， 係 落咗去間茶餐廳。 可能是五个钟。 我哋观察咗附近啲马佬公然睇咸书。 唉，冇错，当年系龙 X 乜嗰啲咧。 唔系藏春阁，我记得。嗰本系藏春阁嘅。我哋 challenge 话，哇，啲相得咁曳嘅，啲脚板底污糟邋遢都咁，即系剥晒衫裤，但系脚板底污糟邋遢。 你比较你比较细心啲。 即系当时咧就系咁样嘅比例，十五分钟同我下开会，五个钟头饮茶咁样。咁而家我哋想咧，即系回顾翻当时嘅光景。 我哋其实呢个儿时已经我谂系超过三十年前啦。我哋当时呢个光景， 三十有多啦， 都系啦。即系我哋真嘅作为我哋呢一代土生土长嘅香港人， 系 即系对呢句所谓香港人加油呢句说话咧， 系 真系好有同感嘅。 系。 因为我哋当年嘅感受真系好开心，可能少年不识愁滋味啦。 咪直头系嗱，其实好简单嘅。 嗯， 我哋再细啲啊，出世冇耐啊，哇！原来解放军逼到去罗湖，我哋都可以唔知道。 系咯， 睇翻历史先知嘅。 系咯， 即系嗰阵时英国政府，你话你冇面做二等公民都好，但佢起码保障到你免于恐惧嘅自由。 冇错， 即系呢样嘢好紧要。即系嗰啲左仔。出嚟捣乱咁样示威咁样，即系唔同而家完全唔同啦。嗰阵时死得人嘅大佬，喂，但系嗰阵时我哋系好快平乱，英皇制国都出埋，即系有一个即系合情合理合法嘅方法去解决咗我哋嘅生活问题啊嘛，已经。咁所以真系差好远嘅。 冇错。 OK 嗱，咁我讲完呢样嘢啦，即系讲我点解即系同你讲翻啲儿时嘅咁开心咧。咁咧跟住咧，你讲翻头先 义和团。 义和团究竟嗰个发科嘅背景 ？OK。 嗱，你哋个 先讲一讲，谂今次呢个标题嘅神功护港系咪？ 系 咁呢个你都系 我求其 创作 嘅 啫， 系冇错。 即系何德何能？ 因为我本来想讲咧，神功救港联盟咁样 咁犀利， 即系我喺即系个希望咧，就系希望你啲同业咧一齐发功咁样，就帮帮香港咁嘅。 嗱，你呢个期许咧，咁即系希望即系希望大家尽呢个嘅正念啊，系咪加持香港人？ 系， 系咪？即系大家可以好好处理，又有个好嘅回收啦，系咪？ 系 ，OK， 香港人嘅福祉啦，吓、 嗯。 咁但系呢个能够咧，咁我好相信用，即系嗱，我或者再离身少少先啦。咁、我除咗本身我正业系一个叫传教师啊，即系你所讲嘅神俗啲嘅神功佬啦，系咪？ 系， 或者叫神功师傅、法科师傅之外咧，其实我系一个即系修学佛学嘅。即係可以咁講，都算係一個研究家。 係係係。 咁我用一個最簡單嘅用語，大部分人都會聽過，雖然未必知裏面真正嘅意義。咁、我用兩個字 ，OK， 共業 ，OK。係。咁而家呢一個好明顯咧，係一個即係如果以宗教性嘅形容，就叫共業啦。係。係咪？如果你即係作為一個社會學嘅研究，咁呢啲咪叫做社會累積落嚟嘅怨氣啊、計時炸彈啊咁咯，係咪？咁所以我可以先同大家講，即係唔好有個期望。 係。 喂，你唔係好叻嘅咩？神功嘛， 一個打一百個噶嘛， 以一敵百啊嘛，咁你集合埋全部呢啲同門啊、同行啊，咁你咪全部搞掂曬啦，係咪？先離身，因為咩最大啊？ 業力。 OK。业力最大， 系 业力又叫做共业，共业里面当然有一啲叫别业，共中不共等等，好复杂，唔系喺呢度开讲 ，OK？ 系，讲啲广东话得噶啦 ，OK？ 有啲广东话识听，但系唔明嘅， 唔明嘅冇错 ，OK？ 即系你睇大陆嗰啲头条咧，文汇报嗰啲，你睇完你识读，但系你唔知点解， 冇错，一样道理 ，OK？ 因为呢个系好深嘅课题 ，OK？ 但系即系想即系讲出一个比较即系。一个心声，其实何德何能，神功护港啊 ，OK， 即系等于当年 ，OK， 你头先去翻头先嗰个课题啦。如果神功能够即系所谓即系战胜到呢啲当年嘅洋枪洋炮啊，咁、就唔会有即系法国联军嘅历史啦，啱唔啱？咁至于咁等于系咪即系话你自己倒自己米？ 系 咁，即系神功流噶咯，系咪？咁又系咪噶？咁又唔系，咁系特异功能真系挡到子弹噶 ，OK？ 咁但系你见过未先？咩子弹 ？BB 弹定咩弹先？ 我有个即系弟子啦 ，OK？ 当年菲律宾人质事件 ，OK？ 佢系某即系而家最唔受欢迎嗰个大台嘅 cameraman，OK？ 当年咧佢就系、是。 即系打开大肚腩， 嗯， 即系报出嚟就话哦，有个佢受伤咁， 系， 佢又影出嚟咧，其实佢中咗枪， 系 ，OK， 咁就察觉， 系 ，OK， 咁喺我哋某个级数嘅，即系我哋都有分唔同嘅级数啦 ，OK， 有七级嘅， 系， 即系啲唔 details 讲， 嗯，都唔使，我其实最主要想问翻咧。嗯，即係如果你深信真係做得到呢樣嘢，咁點解義和團就唔得呢 o、okay, k 第一 係 頭先講咗啦， 係 業力最大，係有因緣先做到我哋，做到我哋所以有特異功能 ，OK？ 咁我諗唔係人人有呢個因緣啦，係即係你個個想去做，而家即係用翻大家而家好常用用語，有啲人講笑㗎，我唔知係講笑講真，可能真嘅， 係 哇咁筍啊， 嗯。 一个月而家呢两个月十九几万，跟住企啊出嚟，中意啊耀武扬威，揼下人啊，做啊黑警啊，咁啊得啦。咁我问下你，你而家即刻去做黑警啊？冇你份？ 系，咁你要 都唔系而家嘛？系咪？ 即系呢个咪就系个姻缘咯。 咪就系咯。嗱， 但系当你哋啲弟子师兄弟有晒姻缘，已经过咗咁嘅第二功能。 O、okay、K。 而事后走去围佢饮佢揼，表演啲镬得唔得先？ 道理上。道理上是得， 同埋弹开佢哋啊嘛。 实战上是 ，OK， 咁我都同你实战过啦，喺元朗系咪？咁我哋咧系四个字， 嗯， 我哋系遇险情长，呢、這个系 secure 嘅， 系 guarantee OK 嘅，但系你真系话谂住人哋掟砖或者掟弹肥弹嘅时候，你走去顶头锤咧，冇你份咧，好自自然就我哋所谓掹咗脚 ，OK， 嗱，记唔记得我哋最近嘅时候，我架车距离掟弹嘅地方？都唔会多过五十米， 系啊！ 但我哋自自然然就扑崩地上咗架车，跟住自自然然就去咗红海，跟住就嘘一声咁啊离开咗案发现场啦，系咪？咁即系话你会唔会专登话，不如唔好走住啦，走去同阿 Sir 差两妹啊咁样，跟住再唔系你话同佢讲，喂，试下我呢度啊，咁掟埋你啊咁，即系其实呢啲咁嘅笑料咧，系原则上唔会发生嘅 ，OK？ 咁当然啦，当年嘅。义和团， 嗯 ，OK， 因为其实等而家有啲人瞒上瞒下， 系 根本就呃鸠啊 慈禧， 系 OK， 嗯， 有就算有我哋呢啲师傅 ，OK， 坚嘅都好、嗯，其实不足以嘅业力可以做一班叫做神功弟子嘅阿弥 ，OK， 即 系 好简单，我而家要吹鸡啊，组成一队足球队十一个人， 系 嗱，我哋有法嘅，就系话飞毛腿， 系。 铜皮铁骨应该就最好抽㗎啦，我打英超都得嘅，应该 新跑到茅山足球咁样， 係啦，就係啦，少林足球嘅 2.0， OK， 咁但系易唔易呢都唔系易嘅 ，OK， 咁即系其实更何况要整一队叫做神功嘅阿弥 ，OK， 所以唔好先，我要帮大家咧厘清一件事先 ，OK， 因同果之间系啲乜嘢？ 系，你唔知 嘅缘，因加缘先等于果 ，OK。缘是条件， 嗯， 因同果之间是条件，条件改不同，个果可以不同， 系， 咁所以而家件事是咪一定死实实咧？未必嘅，大家加多啲缘啦 ，OK， 当然咧正反两边，系咪？ 嗯， 啲可能话啲示威者又或者所谓笼统啲讲嘅黄丝，加重力度继续嘢搞事，咁、或者做多啲， 系， 咁啊到嗰边系咪打多啲曱甴咁，咁啊即系缘唔同个果已经唔同噶啦 ，OK， 咁至于当年就系话根本上系冇可能 ，OK， 有咁嘅 connect 到一班咧、叫做同门。嚟走去挡洋枪挡洋炮、因为人本性系咩啊？怕死啊嘛。 O K， 咁但系问题咧就系、呢个咧即系你讲到姻缘呢、這个就同呢个科学又未必有直接关系。咁如果即系夹硬，即系我唔会同你拗嘅，唔会嘥啲时间嘅。即系因为咧，如果我认为咧，即系姻缘系可以人事后去透过你个自由意志，同埋透过你嘅。取舍，去 group 埋一啲人噶嘛，因为以前冇 internet， 以前冇啲时间嘅概念，根本就唔同。咁、其实我认为咧，而家做到嘅，咁但系问题就系、有冇必要，或者有冇人肯牺牲咁样，即系你试咗可能会死噶嘛。 冇错。 咁即系你好有信心，好、有即系各样都有，但始终有一个出咗嚟，可能你 miss 咗以前冇呢，因为呢个唔系科学，唔可以再次重复。去驗證嘅時候，都係憑信心嘅啫嘛，可唔可以咁講咧？ 冇錯， 即係你嗰、那個你嗰、那個舊嘅弟子 或者在菲律賓那裡、 嗯、 可能真的打不中都曾經有人沒死過的嘛、 嗯、 那不可以必然這樣就當是等於個神功護體了、嗯、即是我認為的這個 沒錯沒錯、 如果、電視機即是好處有真的信的話呢、 嗯、 即是就、自己判斷啦，因為 我又不會完全否定這些人不存在的 okay, 即只不過我覺得不夠 科學。 我先跟大家說一下，是 是， 如果有些個別所謂通常會這樣形容這個 term 的，你玩神打的，有些人咁問你噶嘛， 即係同玩手機一樣咯。 係啦 ，OK。我先理身嚇，第一神打同神功咧，即係有些少唔同嘅 ，OK。咁啊有機會可以有時間講，唔係嘅話冇需要咧，咪都唔係 promo 嘛。 OK， 冇錯冇錯。 唔需要 嘅，同埋其實實在太複雜地咧， okay, 就大家可能冇咁多耐性聽。 冇錯啦，咁嗱， 因為已經有人走咗， 已經有人走咗，咁大鑊 ，OK。 咁 有啲人 投票， 有啲人玩神功咧，唔好以為而家有啲可能有啲呢啲第有啲呢啲玩神功人啊，你冇懶叻啊而家。 哦，即係其實佢係好奇獵奇式嘅， 啲走去一陣間走去做啊梁小龍咧咩啊？火雲邪神、啊， 非正常咩？ 人類研究所走去蹦嘅時候咧。就算我地址都好呢，記住神功唔係咁用嘅。o、okay? k 所以你唔好去行呢啲位 o k 咁即係未必而家呢啲答案滿足唔到啲人，可能就係成日會諗一諗，喂真係會 group 埋一班人。 因為而家、通常嘅人相對科學嗰、那個證明， 嗯， 就呢個概念係抬咗頭㗎嘛。 係。 即係以前譬如你講信心，譬如你个摩西开红海嘅、嗯，你无端端踩落个海滩嗰度， 咪试下咯， 你踩多几步浸死咗，你又唔踩噶啦，系咪先？咁但系即系呢度，我相信都好多人信耶稣嘅，你系咪真系真心信摩西开到红海而救翻嗰啲佢啲子民先？咁、嗱，我就系唔信嘅，我觉得可能天文现象啊咁样，又或者甚至乎成个古仔都系作嘅，我偏向信个古仔系作嘅多嘅。咁当然，咁我冇冲突嘅，你信耶稣。你一定要信埋个摩西红海㗎嘛。咁、但唔係代表你信耶稣係一个错嘅一个举动嚟嘅。 OK， 嗱、啊、我或者突然间想即係諗到一个 point 想补充一下。当年啊即係我或者试下整理返当年啲先言啦、啊。姑勿论佢咩门派都好。咁我相信係个初心。OK？ 可能当年係真係或者有啲特异功能嘅人士、令到 show off 到呢。令到啊慈禧太后或者相关嘅大臣， 或者把枪做咗手脚， 当坚嘅先啦，真系当佢系阿梁小龙先啦，真系得嘅喎咁。咁我信假设啲先言有乜特殊功能 ，OK？ 不过咁人系会变嘅，当你有呢啲利益所在嘅时候，你当年会无端端由一个平民嘅。即係土匪 嘅民团， 民团突然间做咗而家即係好似嗱日本，你谂下而家连咩？港铁啲粉红背心咧，恶到可以斗你噶嘛？ 系标成本嚟 嘅。系啦，一样。咁、那个初心会变嘅。咁即系话佢哋变咗。咁变咗嘅时候好简单，例如举例，我个兵种我要，例如要一百两友先为之一个 team 嘅。咁其实真系冇咁多人噶嘛。咪揾咗九啊个嚟 充职 ，咁你咪全部俾人斩瓜切菜咯。即 系 我觉得系咁理解咯。 是 因为要有呢啲头先，即系虽然呢个课题唔啱听，走晒人都好，因同缘，即系因果之间有缘啊嘛。系啦，咁样咯。 系。O K， 嗱咁咧，即系我哋继续喺度讲下一啲即系相关话题啦。咁啊，即系。因为咁巧咧，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哇咁多人嘅今日点解系咪你好多弟子入咗嚟咧？即系想更加了解多啲义和团、义和拳同埋八国联军咧，就请大家听广东广西，网台 app 咧，啱啱我有个 archive 咧，嗰、那个标题错咗嘅，咁啊唔知点解，因为我无意中咧就听到入咗去之后都唔系讲嗰啲嘢嘅，啊点知仲正， 讲义和团啊， 系啊嗰个标题讲义和团，但系咧。佢唔知点解嗰个标题寫咗抗争嘅和心。 喔 ,ok,ok。 嘅和心唔系和心。咁呢原来里面系讲緊八国联军义和团嘅，有马鼎盛嘅，我最鍾意听马鼎盛。咁、 okay, 呢即系希望大家即系如果对头先我哋所讲嘅有兴趣呢，可以听返呢、這个呢一集呢就补完返。 冇错，因为我哋今日义和团呢个课题唔系重点，所以轻轻带过算啦。 系啦，冇错。好，呢、這个课题之余咧，就要 break 一 break， 就听翻一啲留言先。喂 ，Brian Su， 你好啊！唔知点解今日个 Siri 都系阿 Ringo 嚟到啲气场咧，影响到今日影响好多嘢。开麦之前， 是需他们无上过老萧节目 Ronald Chu Hoi 探长，是需以前同索罗 B 做炮打司令部 LS 英大肥系中港司机，节目叫大肥看天下，同红八月初港灿会馆竞销解放军会公讲，与 Lock Chan Hello 探长嘉宾钟馗竹瑶探长讲得好啱，大肥九浅一心睇睇下我都跳船 Edwin 探长 善作 小 鼠， 同红清朝比小日本秒杀之后，同 Little 邓高纪列强同事开拖，勇气可嘉，但低能美丽支持50元，饮可乐，迷眼微笑嘅表情，要 lock 唱嘉宾，可唔可以对准少少个味，大声啲，谢谢。一听时除香港人加油 ，Thomas Sham Shampoo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光之 旗64，大家好 ，Alex Good Morning， 吊布探长和嘉宾晚安，331嘉宾成日都有记，万艺业力太太 B S 菠萝包都记 ，S F Sham 猫猫奶奶都有意见。 喂咩 ？O 机点解？ O 机即系咩意思啊？唔知你讲咩咯？ 系埋啲个咪可以 ？O 机唔知 ？O 机系 即系点解？ 台山 O 机即系肚饿。 我食咗饭。 唔系讲下少啫，因为 O 机我完全明咁啦。咁啊，另外就啊有位就话 Good morning 啊，呢位系嚟自加州嘅。 哦 ，OK， 即系 Good morning。 咁咧就去封烟个早排。咁咧就另外有啲有个 Dilbert 咧，佢就系话。good night 咗，如果走啲，原来佢唔系咁嘅意思啩，我谂。咁咧就系另外系Nana 可能想食啲嘢啦。咁啊， 大夫 你好。 Dave Awesome， 行红马顶剩有晚屌七罢工个日，话你有自由罢工，人哋亦有自由翻工。佢问你阻住人翻工，这样是民主吗？ 咁呢个佢意见啦，当然。咁民主系咪咁嘅意思咧？咁呢个手段嚟嘅啫，我都相信系。喂，咁我哋继续我哋嘅话题啦。咁嗱，唔知大家投个票啊，即係你想听一啲法科神秘嘢多啲啊，因为想听时事多啲呢。咁有好多人呢就觉得你叫得嘉宾上嚟呢就唔好成日得我讲啦，咁样亦都啱嘅。咁不如当投个票啦。咁不如我讲你想讲嗰啲嘢啊，即係都係想好多朋友想问嗰啲嘢。咁呢不如想讲下呢讲见鬼嘅问题，因为呢头先亦都讲返我有其他唔同嘅嘉宾上到嚟呢，佢哋个专长呢就是见鬼同埋同鬼沟通嘅。咁呢我想问 Ringo 啦。咁即係嗱，以我所知我以前有听梁烟成嘅细个。因为我家姐呢成日都灌输我俾嗰啲带我听。咁呢同埋林义乐都未出生嗰阵，我细个阵。咁呢佢呢就认为呢所有嗰啲神打啊成啊，当你斩过几多刀落自己度。咁咧，到你死嗰阵时咧，就会爆血噶啦，啲伤口出翻晒嚟噶啦。嗱，我就真系好奇怪，我细个就问有冇统计过噶，大佬，即系你系咪，即系呢个系咪有科学根据噶？即系调翻转同一样，我对呢啲嘢冇科学根据，我有保留，但我对嗰个梁烟成嘅仲荒谬，我觉得，即系如果有统计过，精彩啦，我真系等嗰啲人死啊！睇下点样放烟花啊，喷水池都好啊，系咪？啲肠飞晒出嚟，临死嗰刻我仲要。即系如果有嘅话，喂，呢个成为一个医学嘅课题啦，大佬，即系成为一个现象添啊！即系开 live 得到，喂，临死影一影我唔该，哇，肯定呃到大把白金翻嚟啦，系咪？咁所以咧，我更加对梁烟成唔信多，神打唔信咯。系啦，咁你会唔会见到鬼嘅咧？譬如你成日因为你个痰，我见到都几多临审嘢噶嘛。咁嗱，照佢嘅讲法咧，就系、是、当你越同嗰啲嘢交感，越同佢接触得多嘅时候，你系见鬼嘅机会越多。是不是这样 的呢？即是请恕我用都不知道多少个字的粗口，即是我没有他们那些其他的网红那么厉害。如果不是可以意识交叉歪很多句。 粗口也不用多的。 一个够了，一个了。OK， 那你帮我填一个得了。OK?OK?、okay? 简单来说呢，即是我问一下你，即是撇开现在的情势先，以前的古仔举例，兵在度，会不会有贼的呢？请问道理上即是正常情况下， 现在我识得讲，因为有情报咪有咯。 嗱，即系我哋简单嘅理解啦。OK， 老鼠见到猫都闪咗啦，即系我好相信你而家呢度唔会有老鼠啦，系嘛？呢个即系好简单宇宙法则啫，系咪？咁所以更加搞清搞楚嘅，即 即係我自己一派啦、啊、我哋叫用天兵天将，地兵地将，雷兵雷将等等 ,ok? 即係我哋唔係同鬼有关系嘅，调返转头。 呢啲係大自然嘅。 ok, 冇错 ,ok? 即係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咁解，即係易经里面 ,ok? 即係宇宙嘅力量 ,ok? 即係我哋有能力透过一啲特殊嘅方法去促即係斥令一啲嘅阴阳二气而形成某啲嘅力量 ,ok? 咁而如果有啲人讲啊鬼呀即係咩咩气场呀咩咩嗰啲咁嘅嘢呢咁咪 ok 囉。 人都有嘅。 咁咪正同负即係抗衡啦。 咁咪论尽啦。咁其实即係正如今时今日嘅政府都好头痕。因为搵唔到大台喎。但周围都係有鬼喎佢认 为。 咁点样解决呢 係。 用极权嘅咗只係会可以。 你又去翻政治课题 ，OK？ 讲紧个物理上， 物理上嘅话咧，嗱物理上咧，我哋嘅交锋咧系 absolutely， 即系喺我自己即系已经执业嘅经验里边啦吓 ，OK？ 即系如果有第二啲课题，唔系咁，因为都好多时都有啲第二啲所谓即系要嚟我哋执漏啊， 系系， 我去见过好多师傅噶啦，搞唔掂啊， 即系揾你驱鬼， 之类啦吓，唔好话即系驱鬼，我哋有分几样嘢，未必一定。淨係即係泛指嘅鬼，我有機會嘅祭殺啦、殺啦，係啦。 即係根本你又覺得佢唔喺你哋個 list 裏面，所以你白幫唔到手定係？ 唔係調翻轉，係人哋幫唔到手嚟我度執漏，我幫到嘅手。咁因為好多嘢。 咁 你 個現場都仲係鬼影上身？ 我哋根本上我哋都唔使去現場。好多嘢你隔空都已經搞掂。OK， 第一，第二嘅話，其實。呢、这个世界有冇鬼先？ 呢、这个世界有， 梗系有鬼啦。鬼系六道众生之一嘛 ，OK？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同唔同 channel 有冇咁容易会撞到先？即系嗱，而家就 唔系嗱，我就系想讲咧、就你又信心旦旦咁样，即系觉得自己存在咧，佢就弹开咁。 系冇错。 咁但系会唔会关于你本身个体质或者个 channeling 或者嗰、那个那個頻道唔同，所以你一世都可能見唔到，唔關你學咩法科事，亦都問，即係有冇人曾經試過原本見到嘅啊，但係跟咗阿田師傅之後咧，就見唔到咯之後。 Okay, 我可以講啊，我有，啱啱講兩個笑料你聽。 OK， 你同 channel 與唔同 channel 啦 ，OK， 冇錯，啱啱我有個弟子好野笑，佢真係撞鬼，嗱佢彈數好高 㗎， 但係佢野笑係撞咩？撞開心鬼， 望不明。 因为佢突然间好似饮醉酒咁，好嗨好嗨，真真，因为我咁啱同佢喺度嗨紧 T， 三四百嗰啲咁样， 嗨紧 T 嘅，突然间佢话：师傅好头晕，我咩事啊？ 系 好头晕咁， 嗯， 揸唔到车，咁我揸下车，咁一翻到屋企，即系好似饮醉酒咁样，瞓醒一觉乜事都冇。咁佢嘅弹数好高嘅，咁至于话等于我哋会唔会俾古惑仔揼咧？会，差佬都会可能俾人， 会俾人老粒或者 会可能会有一啲叫做嗱，我真系坚嘅搞你唔到，你上晒 gear 咁我揼你唔到嘛，铁甲威龙系咪？咁你都会落班啩？咁俾人哋掟你啊， 即系葵冲啊， 系啊，啲唔出奇 ，OK， 即系呢啲个别事件唔出奇，但系 overall 嚟讲咧，原则上有我哋。就唔会有鬼，甚至乎喺书，即系喺某个特定嘅范围里边， 即系一理之外， 若干理内啦吓 ，OK， 系绝对，即系等于好似皇帝出巡啦咁，啲 G4 啊，咩特种部队全部清场啊嘛，食环都要搞掂个环境先啦，系咪？ 咁我真系有少失望啦，我谂住叫你即刻俾我见鬼添， 唔好意思帮你唔到。咁另外仲有一个古仔 ，OK， 你头先另外一个问题，有冇一啲实例？明明佢见到鬼，令到佢见唔到鬼，有，因为之前有一啲案例，佢系做龙婆嗰类嘅 ，OK， 佢以为做埋我哋咪癫咯咁， 系咩做埋你哋啊？ 即系做咗我哋嘅弟子，有咗我哋呢种特异功能，系谂住以为咁咯， 即系识得柔道，跟住识埋跆 拳道，系啦，冇错啦 ，OK， 点知唔好意思，有咗我哋之后， 顾此失彼， 冇咗嗰种功能， 咁啊柒咗， 系啦，冇错， 搵唔到食， 咁我所以咧，即系绝对欢迎嘅 ，OK， 边个话佢见到鬼嘅，可以希望佢嚟同我即系 KO 下，我就冇办法啦。我希望佢令到我见到鬼。 哎呀，仲谂住 battle 点整啊？呢个 整啦， 即系揾阿 Crystal 嚟同你 battle 啊，咁 好啊好啊好啊。 但如果照你咁讲，佢都冇， 唔紧要，咪睇啊。 佢嚟都睇唔到嘢咯。 咁咪令到咪试下咯。既然佢睇到嘅话，嗱、哦 okay ，我即系嗱，再 你问题就系我真系信你睇到，又真系信你。 唔系我离身咪咁咪困下咯。 咁咪冇得困咯，嚟到咪即系，即系佢又睇唔到，咁咪即系白嚟一趟饮茶咁样。 我都好期待。 系 佢嚟到之后，令我见到鬼。 系 我好期待。 唔系啊，我听讲紧其中一个例子咧、，Crystal 咧，佢就唔能够令你见到鬼嘅。 Okay. 我点解佢俾我见到鬼？ 见唔到你都， 佢唔系呢范嘅。 O K， 佢只不过咧见到嘅时候咧就同佢沟通啫。咁有冇喂？有冇网友咧识得有啲人可以 见到鬼嘅？ 系啊，即系请鬼嚟嗰啲。 系啦系啦，冇错，请嚟 整一个 battle 啊！ 冇错冇错冇错，欢迎。 battle 直头可能四个啦，起码都 冇错。 咁啊，跟住四敌一咁样， 好啊好啊， 搵鬼，即系我都系好想见鬼，老实讲。 敌十都唔拘噶 ，OK 噶。 听讲话见鬼可以生意好啲。 咁我又咁又唔拘啊！ 即系做夜场嗰啲咧，成日都烧啲啊，请啲鬼嚟掹。 有呢啲讲法嘅 ，OK。嗱，当然我哋即系所谓神功。 哇！咁第时如果开夜总会咧，我问喂，你有冇识唔识法科噶？你识我唔请你哋啊？你今日吓走晒鬼都冇人掹脚。 咁我再讲一次，其实法科里边都一样有一啲掹脚嘅叫割脚水嘅法，掹脚嘅生意嘅。OK， 不呢啲咧。 即系呢啲系招财或者系招人流。 其实有少少系不义之财啦。 哦 ，OK。 即系其实你透支咗你自己嘅福德因缘。 系嗱呢样嘢，我嗱 break 少少，我问过司徒法正亲友，佢话咧，因为民间咧，即系中国啊，成日战乱饥荒， 系 咁好多人咧，为咗即系好难揾食咧，为咗救活屋企人咧，都有时施啲法咧，就去做一啲即系唔肯正路嘅嘢。佢话值得同情嘅咁讲。即系似乎系解心结多啲啊，咁样讲。 佢嗱当然啦，你刚才讲嘅呢位师傅咧，我都同佢有若干嘅大恩缘嘅。不过大恩缘，不过唔想大家即系拎停啲咩啦，唔方便。 OK， 咁但我先就澄清一下先啦。一，我即系我唔知佢另外学咗啲咩吓。如果假设佢条拉系我条拉嘅咧，咁我哋叫做咧正法。唔会有啲嘢咧，所谓司法咧，做一啲咧有违良心嘅嘢。 OK， 嗱，良心呢个人把尺都唔同。 咁啊 ，OK， 咁 即系今日啲差人打人都觉得自己 系咁啊，咁即系如果正法呢个字眼咧，喺学术上咧， 有客观标准， 有客观标准嘅，咁所以尺就唔好话夹硬我把尺唔同，咁系啊，咁啊打废青啊嘛，打暴徒咁打爆咪啱咯。 即系今日 踩死一曱甴啊嘛，咁你认为良心啱唔啱？唔系咁噶嘛，把尺咪就 系 咯。 喂，但系今日有单嘢咧，涉少少抽水先。就系报道下先，就理工学生会会长俾人打咧，被访问嘅时候咧，佢落打人嗰个施虐者咧，即系嗰个大陆嘅同学咧，就系话我系中国人。点解你哋掟汽油弹又得，我打人又唔得啊？哇，呢啲逻辑真系。即系佢系差唔多钱读书把捻嘅真系，即系呢啲好简单，答都费紧事答佢啊。 咁我谂佢仲有少少即系搞清楚一件事先啦。嗱，即系都系嗰句咧， 通病嚟 嘅。我又唔想即系差值嘅落嚟又讲呢啲咩政治啦。 Okay, okay, 你唔方便。 不过就我觉得咧，掟汽油弹你搞清楚先啦。 咩人掟嘅咧？ 咪咯，搞清楚呢个 point 先啦。 同埋而家有晒片咧。 挑那声你镬掟都掟唔中嘅。 系啊，又掟唔中，同埋啲差人好迟缓嘅， 又掟得咁准，啱啱中间嘅， 啱啱幅相咧就有啲火喺前面，差人喺后面咧， 咁啱，咁你搞清楚先。如果系嘅，真系即系所谓黄丝，示威者掟嘅，暴徒掟嘅，称得上暴徒，我谂你都死 烂咗狗世啦， 咪死，我谂都死一百几日件啦，系嘛，一烧就系咪？ 即 系 明眼人都知噶啦。 咁所以即系我俾嘅意见就系 ，OK， 即系佢打人攞去话掟汽油弹呢个 point 系唔成立嘅。 咁所以咧， 系 OK。 而家唔知香港真系唔知受咗咩诅咒。 OK， 嗱，第一又去翻头先 ，OK， 嗱，第一我哋正法嘅有标准嘅 ，OK， 第二。我哋都有啲犯人掹腳嘅割腳水 ，OK， 咁所以咧，如果有啲人做夜場，要揾快錢咧，唔係話唔請我得噶，請我都有辦法噶嚇 ，OK， 離身先嚇，如果 開先， 不過 OK， 即 係現場做啦， 即係好似我自己咁樣 ，OK， 我要為自己間館咧高朋滿座咧，好容易嘅。 OK， 仲要系我哋赋予咗我哋可以咁做嘅。不过就系话，因为我学佛，咁我知道咩叫做业力。你自己有嘅嘢几多，即系等于即系成日咁嘅形容，你嗰杯水你有几多，基本上都系咁多噶啦。 哦，即系先天性。 你当然后天头先所讲，因加缘等于果。OK， 你加多啲努力，咁又果唔同啦吓，系咪？咁但系即系其实你用一啲唔系咁符合个正道嘅方法去掹一啲嘢翻嚟咧，咁我自己系唔会做咯。 哦 ，OK， 系啦，咁解。系，咁所以头先你讲嗰位师傅话，即系以前中国传统太穷啦，咁所以咧就要施一啲法都系咩？佢话咩都系可接受。咁我呢个系绝对否定嘅。 唔系可接受，佢话都值得同情嘅。咁咁类啦，即系怜悯嘅。 唔系怜悯同情系一件事，但系我先澄清咧，就系话，即系我系唔会嘅。OK， 不过我哋有另外一个法系慈悲嘅，就系、是、可以令你假设 制造鬼嘅就系机会啊嘛。 No， 人。四十九日里面不即唔食嘢都唔会死嘅。即饿起上嚟穷起上嚟呢，四十九日唔食嘢呢唔死。 断食都得嘅，十日八十得嘅。 四十九日。咁另外即 其实我想嗱即刻想问一问。即其实我觉得呢，我印象中啊， 是 即法科成日即其实唔只係法科，天主教都係咁。即成日想好心急咁样要人哋信佢呢，就唔係用道理嘅，就用一啲娱乐性同埋一啲我得你唔得嘅嘢咧，嗱，涉就震涉嗰啲唔信嗰啲人，就做咗出嚟咧，你就会信多啲嘅。你承唔承认呢个现象先？ 我承认呢个现象，因为 咁，但系个初心系咪咁解嘅先？ 我相信初心唔系咁，但系有一啲叫做嗰、那个叫即系手段性，例如举例，咁你嚟讲嗰度啦，系咪？我做过。show off 嘅你睇系咪？我成日讲我识飞，咁你要具体示现先得噶嘛？咁我哋唯有咪即系所谓话要过法刀，去 show off 呢种力量咯。咁你系其一种嘅手法手段去降服你嘅傲慢。OK， 第二就系其实呢个法咧，即系好多时咧成日都会俾人差 科学精神唔系傲慢啩？ 科学嘅话咧，都系 即系唔系人人个态度都谂住，你赞俾我睇啊！即系唔系人都系咁 嘅。嗱，我又同你分享一个笑料，我成日听到咧几样嘢嘅。第一，你把刀假嘅，做个手脚， 其实呢个我信嘅，其实因为我亲眼亲手摸过，兼夹咧，我有一次咪讲俾你听马拉嘅，有个流星锤咧，我以为道具嚟嘅，哇，嗰啲钉咧真系硬到你。爆光嘅，但系嗰个师傅系咁兜嘢坐落自己背脊度，哇！睇到，即系我见到佢仲痛过佢，我相信，即系我相信有呢啲嘢存在嘅。首先，即系我唔系一个傲慢嘅心态， okay， 我只不过一个求真嘅心态啫。OK， 所以咧，即系你令到佢更加立体啲，对一啲 challenge 嘅人咯，希望。 嗱，我 challenge 被即系我 challenge 咗嘅人咧，最初嗰阵时咧，通常会讲呢几个 point 嘅。一，你俾人催眠咧；第二，你把刀咧流嘅，又或者咧。劈嗰阵时流力就住咁 拖唔成， 系啦，咁即系喺我嚟讲咧，个个被我过完法刀嗰个之后咧，我都会问佢一，即系当然我先问佢两个问题嘅，第一你信任我哋即系尊称，你信任祖师吗？第二你信任师傅吗？咁先，因为你信缘行啊。如果你话咁咧，咁就唔好啦。 哦，即系唔够信心。 系啦，因为做乜啲有个先系一个 belief， 我嘅信心。即系我信我而家呢个运动能够成功嘅，咁先至会有多人出嚟即系努力噶嘛，系咪？如果你觉得唔成功嘅时候，咁你输紧一半啦，我嘅。所以一定要信先。第二 ，OK， 被我劈完之后，我都会问佢。痛唔痛啊？好痛啊！咁，我痛冇咯，坚咗之后我冇流力咯。第三，你有冇头先神志不清啊？冇，好清醒。咁即系冇俾个催眠啦。咁仲有你身先 ，OK？ 我都一个催眠治疗师，我都有学过嘅。我去学就 系 求真。我想了解一下何谓催眠。点知好失望，催眠都系。 因为催眠有个守则咧，就系如果你好 你唔信嘅，你即系通常有啲人咁讲啊嘛。 我唔会俾你催眠到嘅，我唔信。咁冇错，你唔信就避唔到，因为我要引领你。 咁再加埋佢有冇意志力强强先？有啲人得把口，但系 嗱，我嘅讲开， 一吹就远噶嘛。 讲开而家催眠咧，嗱就好无奈啦。 因 为 我哋都有个催眠师嘅嘉宾噶 嘛。我知啊， 安静啊， 系 OK， 第时都 battle 啊 ，OK， 好 battle 啊，交流交流。嗱，而家讲翻咧，咁啱呢个 point 啫。 嗯， 而家我可以话俾大家听，系其实我哋都好无奈。我哋而家大部分嘅咩境啊，交叉境， 嗯 ，OK， 系最易被催眠嘅，因为纪律部队咧，因为惯咗系 服从， 系啦 ，obey，OK， 一句 yes sir 咁，所以而家你俾咩 input 咩指令俾佢，日日洗脑，我哋而家要打曱甴，要乜乜咧，咁所以佢哋可以咧真系打嗰下咧，你见到，因为你现场直播而家咧好多咧，你系用。难以去理解，哇！点解咁冇 咁都落到手嘅？ 系啦，咁冇人性嘅，哇！一个女仔，一个细路仔咁，因为佢嗰阵时系完全被自己 系啦。咁你 Inna 嘅破唔破到呢个法咧？ 如果我哋喺现场可以嘅， 我试下搵人。 好， 即系其实呢个好事嚟噶。 好， 佢打紧人嘅时候，你突然间 check 咁样，突然间脚软咗。 我哋或者咁， 我突然间急屎。 我哋有两个方法 ，OK， 一。未必是击退佢，而是保护借法保护被打嗰、那个，即系个比喻 ，OK， 你唔系我哋弟子、，OK， 又唔系我借法俾你，俾第二个我啲弟子再曲线借法俾你都好，你都有呢个护持功能嘅 ，OK。 咁啊，可唔可以咧？譬如你有冇要求可以要去做啲乜嘅？嗱，譬如我想去， 冇，唔系嗰回事。 哎呀，如果睇错个同袍系咁揼咧，咁啊精彩啦，即系打翻自己有。 我未试过， 即系你遮咗只眼， 但系喺正信嘅我哋里边，唔好咁神怪，即系话我哋能够护持个安危，避免一啲伤害。孤物论嗱，或者调翻转先，我又离身，即系唔好话一定系差人打啲某军啦，调翻转可能你某军打差人，咁调翻转唔公义地，哇十件八件打到爆晒光，咁你调翻转去救个差人一样得嘅。 单独事件咧就 系 唔公义嘅，但系成个 咁就已经明嘅，明嘅 就唔单止系公义， 冇错， 呢 个唔系黑白是良知， 称之为义士啊呢啲， 冇错，冇错，冇错。 唔系因为咧，即系其实佢系出嚟抗争嘅其中一个就系希望啲警察唔可以警权过大同埋冇成本咯，即系你讲啱唔啱就一定系错噶啦，即系所有武力都系错， 冇错，冇错。 但系个客观情况呢个等于你借法咯，即系呢个即系一个工具嚟嘅啫嘛， 冇错， 系咯，即系我就会咁睇咯。 冇错。 咁仲有咧，即系譬如你讲紧嗰啲警察，我怀疑已经有你啲同业啊，同门添嘛，已经做好多嘢。因为我成日咧见到啲差佬咧爬个栏杆都扑一扑一碌咁样嗰啲咧，即系起跑啊即刻趴喺度，正常都唔会系咁噶。 O K， 嗱我试过 O K， 某一日，因为我都有关心即系时事啊，系咪睇直播咁？ 系 咁佢好似喺边啊？湾仔啊，咁啱个角度咧系即系正正我哋个望住就系对面就系啲。防暴冲紧埋嚟，咁我都真系自然自发地 发功， 咁啊真系咁啱啦，可能咁，因为我嗱，你有嗰句，你问我有冇科学证明啊，嚟多次得唔得？我未试过第二次，但系咁啱嗰次自然自发，我真系一个我唔 disclose 乜法啦吓， 咁 check 佢咯， 一个乜奖咁样，嘣，咁啊真系咁好彩， 系 佢突然间全部停晒步，冇再追埋嚟，咁即 系 有呢啲奇怪嘢都唔出奇嘅。咁当然啦，我唔系话我有呢个方法，而家咪调转头到警方咧邀请咗去做证人，唔系嘅证人啦，做帮佢哋做顾问，到你帮我搞翻嗰边啦。咁所以其实都系离身，自然自发，当时觉得咩危难嘅时候该做啲咩，因为我哋有啲法咧就系话，例如有啲 eye catching。 系， 即系喺一个灾难里边救到几多人，我哋 eye catching， 好似一个 router 咁样 ，WiFi 咁就搞一个特定范围， 系把线嘅， 系啦，咁样 ，OK， 咁即系亦都确实我哋有我哋嘅能力，例如话喺现场，假设真系你唔知点解咁啱啫喺现场，而真系追到过嚟嘅时候，咁我谂我哋自然自发救命啊，咁啊可能嘣咁都唔出奇嘅，即 系 大海无量啊，中华英雄啊 ，OK。 但你话再嚟多次，你专登单挑差人，你咁叻嚟多次啊，几日个暴龙嚟揼你啊咁， 都唔系一定要用一个挑战嘅口吻嘅，师傅请我嚟多次啊咁。 咁咁啊，突然间几日过嚟，你上啊咁啊，黄飞鸿咁得唔得咧？嗱，我又多系嗰句，我冇证据证明得，或者证明唔得。 其实咁咪试下啦，真系。 中原和合嘅时候， 你试一尺都好啊。嗱，你即系行前一尺，睇下氹唔氹一尺。 我 试 啊，头先你 say 个 hi 嗰位，是验证咗啦， 系嘛？ 去到佢家门嘅时候，嗰晚即系最八几几嚟，而家太多呢日子啦。 系 十八区一齐开波嗰晚咧，咁佢哋由即系港岛东嗰边一路杀嚟。咁佢一听见知咩事咧，又第一时间扑崩鼻崩来，有份一齐意识交叉歪。 嗯， 咁又真系好奇怪地，好奇怪地。系唯独是嗰度冇防弹，跟住咧好快佢哋即刻退咗上翻车，拜拜。咁你问佢有冇作用，有冇助力咧？又系嗰句，唔知嘅，冇一个 absolutely 嘅， 即系冇一个绝对。 系啦，所以唔可以再即系 challenge 就系话。 所以因此咧，我都成日都有发嘅，其实我冇一次奶都正嘅，即系我次次走都好准时嘅， 系 行嘅方向都啱嘅， 系冇错，人老精鬼老靓， 系啊冇错， 系 OK。 咁几样加埋啦，即系我就真系完全唔否定嘅， 系啦冇错。 但系你叫我真系信咧，咁我真系要试过先至。 系冇错， 系啊 冇错， 即系我都系保持翻 个态度。即系所以唔好话即系误会咗阿探长呢个节目。即是话真系神功护港，无论差人嗰边定系所谓示威者嗰边， 好 generic 嘅 ，join 埋咁咪可以咩咩咩咯。 即系其实如果护港根本就冇发生添啦。即系如果真系净系用呢个 term， 如果呢个 term 咯，其实我都 因为就有人唔爱护啊嘛。 我自己个心声就系话，希望唔好大家有咩人命伤，即系伤亡咯，最重要系。咁至于什么所谓政治问题、政治解决嗰啲。咁你咪慢慢猜妹猜掂佢囉。 嗱、啊、有人挑战啦真係。 ok。 嗱喺仲有一样嘢想问你读留言之前。 嗯。 咁我听你话学佛嘅。 係 但 係 佛同埋道呢似乎有少混淆喎。 ok。 咁但係。 点解混淆呢 你嗰个法科应该就唔系佛教嘅嘢嚟 㗎。唔系。 係囉。係应该道教㗎嘛。 两嗱 ok。 係。 学佛系一个人嘅修学。 係。 道法或者所谓法科是我的另外的工作或者另外的专业。 即是你揀啱两样东西不会抵消的。 绝对不会抵消不只是对护持我去学佛更加有帮助。因为举例 ,ok, 例如我今晚要上学上堂学佛那正正隔离那条街开波那我又是要去上学那我起码都安全一点不会咁啱笨蛋笨到我啩咁 ，OK 完，同埋我哋有四个字咯，心雄胆壮，呢个又系即系自己嘅体证，即系叫做咩 spiritual 嘅体证，即系精神领域上嘅体证。 之前我都觉得 work 嘅，但系自从有人话你个良心去咗边啊，都俾人打咧，我觉得就彻底崩溃啊！佢都心雄胆壮嘅，理直气壮添啦，系咪？即系你质问人哋良心去咗边都俾人打嘅时候，你觉得系咪真系有个持即系个持续，即系个世界个即系而家系个磁场改变紧嘅？ 冇错， 影响埋一啲咁嘅是非扭曲咧，你觉得 是非？嘅扭曲係嗰個道德輪亡嘅一件事，與我哋而家呢個功能性嘅東西咧，係原則上係冇，即係冇影響。 咁你會唔會 adjust 翻嗰個道德輪亡產生出嚟嘅扭曲，而改變翻自己嘅信念嘅咧？即係以前大家都謙君子嚟嘅，咁我對你唔會太衰嘅，我一定有個底線嘅。但當嗰、個道德扭曲到一個點嘅時候，你會唔會因此 adjust 咧？因為我哋都好多呢個考驗嘅，今時今日個社會變成咁樣，即係以前和理非解決到啲問題嘅，咁但係而家和理非咗咁多年啦，廿年啦，咩都唔得嘅時候，咁究竟以前我都覺得。做一啲比較激烈嘅行為咧係唔啱嘅，咁但係而家我哋都話不割席，即係其實都有一定嘅 adjustment 嘅。咁你喺法科方面會唔會有呢啲情況咧 ？OK， 我個人嘅分享先啦。 係， 即係我係即係 Facebook 好或者個人嘅朋友，或者工作上嘅關係都好啦。我係近日即係。 unfriend 咗好多嘅。 哦，你都 unfriend。 绝对。 咁你有冇曾经有冇警察嘅弟子啊？ 有嘅。 而家咧？ 而不便透露啦。 OK，OK，OK。 即系嗱，正我哋或者咁讲啊，嚟得我哋度咧 ，OK， 我哋就冇话，即系等于医护，等于医护咁解 ，OK。嗱，我唔止 有家無類， 唔止有啊，冇錯啦，有家無類，唔止有警察 ，OK， 即係通常咗講啲咩社團人士啊，咩啊，咩咩， 即係好似嗰個John Wick 咁樣，你嚟到呢間酒店，你唔好打交道。 係啦，冇錯， 唔好試殺。 因為原則上咧，即係加持世間康富來 ，OK， 人啊，即係人人生命咧，都係最平等嘅， 係 無價嘅 ，OK。即系唔会话因为乜嘢嘅原因，你觉得佢系比较抵死抵死，咁即系咁就 佢都系老母噶嘛，即系都 系即系大家都阿妈生 ，OK 系啦。咁所以咧嗱，我会啊 just 过啲道德上 ，OK。如果系我嘅弟子咧，我调转头会教化佢，系咪？即系 Facebook 都有时 po 呢啲文就系话你开枪射高一寸，系咪？追嘅时候放远少少手脚咁，即系咁呢个当然咧，同佢哋嘅指令上头嘅指令，可能有唔同，咁即系都系交翻俾佢啦。即系如果作为我做所谓佢嘅师傅，咁我会即系咁样温馨提示，系咪？因为生命系最无价嘅， 冇错。 无论你企边边都系，系咪？咁但系我个人嘅分享就系话，我即系识我嘅人都话吓，你全部。即系分割晒，咁你都好大损失喎。咁我系 market 上， 我系好大损失嘅好多嘢。O K， 即系尤其是做我哋嗰科咧，更加系完全系大陆多太多呢啲需求啊。 系佢哋咩都求神问鬼嘅，因为社会太唔稳定。 冇错，因为佢哋历史以嚟太多杀戮啊，咁所以佢哋真系有好多呢啲意外啊，多乱事系真嘅。 哦，即 系 好多业。 业冇错，恶业轮回喺度，即系嗰个气场咧，所谓 好咁啊，再招呼啲朋友仔先。 O K， 艾文瑞发科可以对抗黑点嘛 ？S F 选 不要之长，不要贪，被先搞清楚边 Q 个定汽油弹先讲啦。 女见 到鬼都可以开心，艾文瑞因果报应真的没有嘛？炫耀成功是刀枪不入，是真长偷 message retracted。炫耀我有试过，都不会站入狱。炫耀入门最繁复，要正统要三天完成过教。对于现时抗争环境危险性，可帮忙相忙。 O K， 嗱，停一停。你有冇补充？有冇 边句 睇法？例如神功推翻系咪真？系都讲咗啦。 嗯，冇错。 咁啊，因果报应有吗？咁样。 嗯，因果报应梗系会有啦。 嗯，我觉得现世未必有。 No， 喺我修学佛学嗰个义理咧 ，OK。 嗯。 好多时成日话。现世即系因，当然咧系来世嗰啲时咧讲， 或者前世。 但系你即系前世因、今世果、今世嘅因影响下一世嘅果。 系系。 但系与此同时，我哋如果 this moment 我哋嘅善心同恶心，睇你起边样。咁如果你起恶心多啲嘅咧，都有机会你撩起啲恶种子，而家现世部位做嗰啲衰嘢。 系。 因果相续嘅会都会继续撩以前啲， 但唔系必然啊嘛，即系有好多因缘际会底下，先产生一个效果。 即系所谓有句咯， 即系譬如黑警落单都要俾人打噶，如果你好巴闭噶嘛， 系 即系呢啲咪 咁。但系又有啲人会好气馁地讲一啲咧， 李鹏咁耐都唔死，杀 人放火金腰带嗰啲咁。但系其实大家唔好有呢个错误理解 ，OK？ 解读咧又 个解读就系话其实。即系每一个人所作不失， 系 无论你善同恶都系所作不失。 所作不失系咩意思啊？ 你做过嘅嘢系唔会可以抵消嘅。就算你今世举例，如果你当系一个杀人犯，举例你杀咗人，你觉得今期生命已经被法庭裁决，你踎完终身监禁25年，跟住被。即系放翻出嚟咁，你觉得完咗未噶？ 未噶， 梗系未啦。 你要签到噶嘛，仲要咩保啊？ 呢个系法律上嘅，OK， 系 OK。其实你踎呢25年， 系 前世嘅因，今世嘅果， 系 你今期生命再冧个油， 系 你再作咗下一世嘅因，未来世嘅因， 系 因为你今期生命你冧油而。撩起咗过往生嘅恶种子，而令到今期生命 现行咗呢个恶果，你要踎25年嘅牢狱之灾。OK， 咁所以其实好无奈地，而家每日被揼嘅市民，无论佢系即系有犯法与冇犯法都好咧，呢、个都系佢哋自己嘅恶种子现行。OK， 预言遇到呢啲嘅恶警，唔好话黑警白警啦，遇到呢啲咁即系咁武力倾向、暴力倾向嘅被催眠嘅指令嘅人 ，OK， 仲要杀曱甴咁，即系佢哋对住镜头揸住嗰支 胡椒喷雾， 佢哋真系好似挤曱甴水咁啊嘛 ，OK， 咁、 嗯、 其实呢个都系因果喺度，即系善恶喺度交战，咁、啊全部都系大家一齐恶种子起，咁、所以就现行咗呢个恶果啦。咁、但系下期生命继续差妹噶。所以大家唔使紧张话，喂，今期生命可能到头来都冇啲乜乜委员会查唔到佢，或者唔可以治佢罪，其实佢自己所作不失。 咁、所以咪有好多电影咧、就系猛鬼追魂啊、索命嘅嗰啲咧，睇到人鬼咁开心咯。 系 空绑条友啃死啊，嗰啲即系同 superhero 一样啫嘛。呢、這个世界太多人唔公平啊，所以搵条友揼实嗰啲坏人咁样一样嘅啫。但是即是如果真是个因果咁明显俾你见到，根本就你唔会有呢啲电影啦。 冇错。 OK， 嗱，另外有朋友讲呢就是关于呢个烟忧。佢话三天完成。 OK， 咦、火计嚟㗎喎，识讲呢啲。OK。 咁即係自己有啦，除咗足球之外仲有第二啲伙计。 都有啲第二啲伙计喎 ,fans 嚟㗎喎。 指向上 要提议我 有可爱留人生，如果得就唔会八国联军，愿意只有神功人士最清楚。 如果得就唔会八国联军。 唔係就用我讲嗰法国，即係我讲嗰作用囉，即係唯一 对。都系一个姻缘嚟㗎啫。 係啦，即係如果真係有个我哋呢啲嘅 army 啊，几时轮到佢咩係咪， 愿有只有神功人士最清楚，愿有你不是神功人当然质疑，愿有因你没有法护身，斩不入原因是有神想你生活你懂吗？ 喂，而有人想你生活你即係唔使你斩就得㗎啦嘛。 点样 即係你斩个刀，究竟个法系施喺你的手同埋把刀，定系嗰个人嘅身呢？ 嗱 ,ok, 我先 care 一样嘢先。好多人误会咗呢，成日以为话上咗你身。其实我成日问晒所有弟子，有冇上你身㗎？清唔清醒啊？ 清醒未必唔系等于上身。 O K， 嗱，即系我又界定唔到清醒等唔等于有冇 上 身啦、啊，系咪？ 上身可以继续清醒嘅。 咁、嗱，总之咧，基本上我哋所讲咧，我哋就唔系上身嗰回事，即系嗰啲龙婆， 即系佢 overlap 多一个力量喺度挡住刀咁解啫。诶、喺你手度先，你话 我哋即系所谓过法嘅时候，即系做呢个法事，成为有普，有一个平凡人成为一个。不平凡嘅平凡人过程里面 ,ok, 我哋大约需要即係做一啲法事，需要大约 around 四个钟头 ,ok, 咁真係嘅。四个字即係四个钟头之后呢，你好得意嘅，你会哐哐声嘅。因为我哋其中一个过程呢，係一个法呢，係叫做铜皮铁骨。即係一个法就会真係好似哐哐声咁嘅声 ,ok, 即係撞落一个铁板嘅声。 总之个表面硬咗啦。 係啦係啦。因为我哋有一位弟子好得意嘅，佢几耐啊？五六年 ,ok? 佢由低温做信士，即係未系做弟子之前。到而家系资深弟子 ，OK， 佢冇 miss 过一次埋坛咧，所谓都要求要过法刀。咁过法刀，我哋因为其实是一种加持力量，即系师傅祖师加持。 即系一个 我哋一个 典礼咁样。 系啦系啦， 即系 charging，OK、okay?。 即系等于波头毕业。 系啦 ，OK， 嗰类啦 ，OK， 即系师傅对嘅加持 ，OK。咁佢系最好得意嘅，最特别系佢咧特别哐哐声嘅。每一、 即系我想我提一问嗰个问题咧，我就系话，即系讲佢身有法啦，亦话你手有法咧，其实佢身有法啦， 身有法。 咁你愿唔愿意接受一个 challenge 咧？因为今时今日咧、有啲 robot arm 啊，即系每次个动作咧都系一样。譬如你睇日本有个广告咧，咪就 系 东人都切嘢，哇准到飞起嘅，下下都一样嘅、可以再 recall 翻同一个动作嘅。咁咧作法同埋唔作法都系用翻同一个 robot 用嘅力度。佢斬咗冇落法嘅，譬如一個豬肉咁樣，就係斬到。但個人企翻埋同一個位，斬唔斬到咧？即係如果呢個能夠成個 documentary 拍咗之前點樣 set 個 robot， 佢每下都一樣之餘，作法同埋唔作法，揾啲唔信嗰啲 俾你斩同埋信你嗰啲。 我谂呢一个做法咧，要可能要修一修整。 系， 即系我做唔到，或者我弟子做唔到。应该我谂做一个叫整容前、整容后 ，P 图前、P 图后啊，即系揾一个头先所讲，由一个平凡人之前同我哋做完我哋弟子之后，成为一个不平凡的平凡人嘅时候，睇下乜嘢。有咩？ 唔系咪就系好简单咯、一个就唔系你弟子， 系 就照过， 系。 但系如果可能一把刀啱啱系两 mm， 但 系 因 为 我哋，因为如果用我哋，即系假设用我哋任何一个人施法咧，就算我哋唔借法都好咧，因为我哋本身就有法， 系 把刀亦都有法。 哦，即系我就系解答一个问题啦，即系我头先就系问究竟个法。喺把刀喺你度啊，又话净系喺个人嗰个身上 咧。三方面都有。 O K， 三方，所以比 翻呢样嘢。 所以比较嗱，或者可以讲。 咁唔怪之义和团失败啦，因为把枪唔系你自己射噶嘛。 嘅我 死梗 啦。你讲呢、這个头先呢个古仔，我可以讲翻以前一个笑料。O K， 系。 有一日我呢、這个古仔已经七八年前嘅笑料嚟嘅。 嗯。 咁即系我同你咁样狗吹咁啊，你又有弟子，初初新弟子。 系。 咁我哋喺某个场合度，即系私房菜度食饭。咁我其实讲下讲下又讲，即系呢啲过法刀嘅嘢啊咁。咁即系其实我喺度同你教紧你啲嘢咁。咁点知咧有个路人甲，即系嗰度食嘢私房菜嘅路人甲。 系 咁讲紧刀咧，佢突然间傻更更啲搞咩啊？佢咁啱咧嗰阵时万宁咧就换孖人牌，孖人牌。 系 OK。 系。 咁长嘅，咁长， 系 呢把得唔得啊？咁，我冇头冇脑咩啊？冇啊！ 你偷听你 讲 嘢， 系啦系啦系啦。咁问我得唔得？得咩先？冇啊！我想见识下 过刀，自己嚟啊？ 唔系，咁问我，咁我 OK。当年我嘅实证就系、OK， 第一佢系老人家。第二嗰把刀唔系我弹上把刀，即系唔系我所讲头先嗰把法刀，咁但系我一样可以令到佢埋完佢身之后，佢望下呆咗。咁啊，其实咧呢啲情况咧，我哋冇必要去专登要满足佢好奇嘅。第一，我要 show off 俾我嘅新弟子教佢嘢，让佢心雄胆壮。咁呢，即系我希望呢个答案睇下一半满足到你咯。 呢个答案唔系，即系好有好。精简嘅，即系如果把刀系要你劏先得嘅， 唔系， 咁又要你发刀先得嘅。嗱，你头先讲咗唔系啦，又唔系你发刀，又唔系你劏都得嘅话，咁即系可以接受到头先我讲个 challenge 噶咯。 试下咯，嗱，或者可以试下 challenge 一样嘢嘅，讲下呢度都有 job 低咗系嘛？我试过一次去医院救人， 系 OK， 咁嗰位咧就变咗即系昏迷啊，佢因为有啲急病，咁唔知乜乜菌入咗。抢上埋脑咁，总之、 即系都感染咗啦。 系啦，总之系突然间 好大好少， 变咗半，当时已经系等于植物人。 嗯 ，OK， 但系某嗰啲弟子嘅亲人，咁佢叫我去佢嗰度睇下有冇嘢帮到佢。OK， 咁个古仔就系话佢插晒喉噶啦。OK， 靠个生命气维持。OK， 咁去到同佢发功啦，所谓我哋要听住发功啊。OK， 咁佢就有。一个唔系科学嘅事言，因为科学嘅事言，唔科学嗰啲，你哋即系好多人可以讲，诶咁啱啫咁。咁佢好似变咗林正英咁，啲僵尸啊，原本死实实硬晒睇， 九十度个弹起咁啊。 佢只手有手指嘅反应，真系佢想挣扎，想举起身，举起身，眼就意图， 即系意志力好强嗰啲。 意图眼睁开，但系未得， 得唔到。 咁 OK， 咁但系与此同时咧。嗰部生命嘅乜乜机啦，系啦，发得好交关， 有翻心跳， 兼且呱呱嘈，走衰唔衰就因为我搞到呱呱嘈，因为佢嗰个已经系咩港安系嘛，咁佢已经系双人房噶啦，咁我都俾个姑娘抨咗出嚟，你有冇搞住个病人休息啊？咁 你咪压住条喉啱啱， 冇错，机器失灵，系啦。OK， 咁嗱，另外有一个古仔，嗱，我讲埋呢个古仔咧，可以接受你哋第时嘅即系充分嘅，即系挑下机啦吓。 唔系，其实未必系挑机嘅， 铺翻系啦，系啦 ，OK。 系， 咁我又同某个弟子，咁呢个弹数当时都 OK 嘅，都算几好嘅资深。咁就去一间咧啲 handicap 嘅小朋友嘅学校度。 系， 咁佢哋为咗要 佢哋嗰间系一间好得意嘅，喺西贡嘅，清水湾西贡嗰边，咁有一个大花园，整咗一啲因为嗰啲 handicap 系好严重嘅，坐轮椅直头喐都唔喐得嗰啲，流晒口水行晒牌嗰啲咁，咁佢哋好有心，做一啲嘢咧，帮佢哋咧可以咧参与到林花， 即系有啲 interaction 咁样。 系啦，但系因为佢哋冇本事喐噶嘛，手指喐唔到噶。但系佢嗰阵时唔知道有一部机俾你戴喺个头度嘅， 系 用一个意志所谓， 系 佢哋谂念力， 脑电波， 脑电波系啦，科学嘅脑电波，咁咧就令到啲水可以飙， 系即系开关制嘅其实。 嘅佢哋當時有冇開關就 有嘅，因為呢啲係科學嚟嘅，同埋佢有個 switch 可以。 咁我就我哋當時嘅現象就咁樣 ，OK。咁亦都當時好多參與嘅嘉賓咧，即係嗰啲客人，嗰啲開放人邀請啲客人，咁去試嗰部機。咁有啲咧就試嚟試去，戴咗咧冇反應， 都唔夠集中咯。 有啲就屙尿冇力，OK。咁我就叫我弟子試下，咁佢都個彈數算高噶啦，咁佢都。跟住我叫佢跟师傅点做啊？咁我教佢念乜乜咒啦，咁咁念咗之后咧 ，OK 嘅，净比嗰啲普通人个水柱高啲，咁佢又玩嘢到挑机啦。师傅啊，你嚟啊，睇下会唔会坚啲啊？咁我都即管试下啦。咁一嚟之后就嘣，直头就系变咗真系喷水池嗰啲咁咯。咁我意思嗱，即系又系离身，我唔系讲系自己点劲，而系即系。我哋呢， 可能你个专注力强啲啦。 我可以讲就系话，第一即系有机会啦 ，concentrate 啲啦。第二就系话，其实我哋都好讲弹数啊，即系好似纪律部队咁嘅，即系膊头有花嘅，咁会可能个 power 会强啲嘅。 系 咁，另外啲扶底啊嗰啲会强啲，咪好啲咯。系啦，咁样。系即系呢两个古仔就比较会科学啲。OK， 咁如果即系话想为有啲机器去。即系， 其实已经系有，即系其实佢个会咧都系，我都知道有个，其实任天堂已经都有出呢个 kit 嘅， 系 就系咧俾你用个脑电波咧， 系啊系啊，个波跟住喐下喐下， 开关同埋个即系其实个玻璃唔制，咁佢 hook 咗一个喷水池咁样，即系你好集中到，能够专注到嗰个脑电波高啲，即系讲天分嘅呢啲真系，即系或者锻炼得到个集中力嘅，咁你个人好心散咧系冇料到嘅。 Okay, 即系证明你天生二品，根本就可以好集中到做一样嘢。咁呢个睇得出啦，你 sales sell 一个，即系证明你好集中啦，呢个人。 咁呢个其中系第二功能啦，吓。 系。 好。 OK， 喂，咁有好多听讲有啲出咗事，有啲五毛嚟挑机啊， 系咪啊？挑机五毛挑，击退五毛。 系。 愿若只有成功人士最清楚，愿由你不是成功人，当然质疑。愿有因你没有发护身，斩不入原因。是有神上你身护你，懂吗？林妹妹众筹系太子站搞疫法事，有冇得影？刘荣生神功得敌业力，长偷 message retracted 三轮车夫探长嘉宾冇 太太 retracted 六 suspect killed true。愿若一定依入门仪式全做好过教后，过程很繁复，真要三天食符表身，表身自用剑指取法后写上身体，再经吊圣杯获不获神允许收徒？ 系啊， 收徒人的来历是否大奸恶人？不能乱人为收，要经吊圣杯允许才可入门。做过教仪式。Ricky John， hello。 咦，唔通你也是师傅？定系你系嗰啲 五毛？ 睇下秒足定系咩？即系即系嗰啲负债系嘛？嗰啲叫做 嗱，佢 系 佢讲呢堆东东咧，即系嗱，我相信佢唔系即系所谓坚嘅师傅级嘅。咁佢知啲，即系呢啲应该都系啲网上嘅资讯多啲嘅 ，Wikipedia。 OK， 因为坚嘅咧 ，OK 嗱，因为三天咧系以前嘅旧例嚟嘅， 系 OK， 就 即系我哋初期嘅弟子咧都系会分开三日， 系 咁再远古啲咧七日， 系 再远古咧 一个月， 即系 N 咁耐。OK，其实以前嘅古代其实点解咧？因为以前系川州过省嘛， 同埋以前啲人等得，而家啲人唔等得。 冇错，你试下而家同你讲，你乜啲？即食噶嘛，你唔好话三日啊，三个钟可能都嫌长啊嘛。 三个钟已经吊 咗颈啊。系啦，咁兼且佢讲嗰啲嘢咧，就又同我头先嗰少少咧，我所讲就系话，吊圣杯呢啲咧系我哋某啲嘅大事已经过 去抉择嘅一啲嘢。 internal 嘅人，已经唔系话修徒就要用，即系因为我哋嘅杯唔系普通嗰啲杯，我哋咧其中一个法器。咁而另外即系所谓。 大奸大恶嘅人唔能够乱收咁。正如我头先所讲，喺我哋 嗰个 平等生命平等 收嘅，其实 系啦， 有教无女， 有教无女先，前提有教无女，因为你有姻缘嚟得到，即系医院咁，你唔通系因为你黑警，我唔医你咩？道理上唔啱噶嘛，系啦，咁即系你个别医护点处理系另一件事啦，系咪？ 咁另外有个 KYKY 就问啦，太子站系咪真系有六个所谓疑犯俾人杀咗？咁呢个真系揾阿通灵少女先。 呢个唔系我呢科啦，唔好意思，系咯。 冇错，嗰日阿通灵少女走，我就不停咁有人问，但系佢喺度又未问一次咁样。 系，下次你问下佢啦，又话翻我听。 啊，你直头佢个 Facebook page 嗰度问咯。 系啦。即系嗱，今晚又持续嗱，即系当然啦。我哋如果你呢个问题要问我咧 ，OK， 咁即系可能都会有人咁问我啊嘛，系咪？ 咁要咁我哋探查， 咁我哋要搞清楚一件事先，或者再 clarify 一下。即系中国传统易学咧，中华易学五术啦，所以医卜星上山 都可以通过西瓜嗰啲， 系唔同嘅 范畴。 OK， 咁呢一方面咧，如果放我咧，咁我就可以叫起卜占卜 哦， 问事 question 系啦系啦，咁另外一啲嘢嚟嘅，就同话有冇直接可以 detect 到嗰六嗰几多个死嘅嗰度或者咩，咁唔系我哋嗰科。 咁啊，掟西瓜嗰啲咧，咁边科嘅咧？ 做戏， 救生员， 做戏，诶、哎，系冇错，冇错。你唔系你问翻啊？你头先形容嗰位师，你请教嗰位师傅啲，佢以前喺咩坛里边成日玩嘅？ 咩坛啊？ 咩坛？ 咩？ 嗯，某 新娘坛，唔知啊，其实我唔知嘅。 嗯， 可能大家知啊。我继续。 Ricky Junk， hello， 今晚又迟咗，要翻墙来听你节目。 喂，多谢你 翻墙， 咁咪要食斋噶，乱有董正 唔 用。 道唔系食斋噶嘛， 信佛都唔一定要食斋噶，所以澄清冇错。 佛教先食斋 嘅，兼且你食唔食斋另一件事嚟噶，与学佛冇直接挂钩噶。OK， 所以我觉得咧，有啲人 曲解咗， 有啲人唔能够生酮咧，个理由系食斋咧，即系我觉得你唯一 excuse 咧，可以你爱护小动物，真系唔想动物，即系嗰个好执念动物唔可以杀生，咁我觉得就唔 OK。咁或者我会俾些少我个人嘅分享啊。咁第一，即系我唔系食斋嘅，咁但系咧，我系食所谓三成肉，咁呢个都系即系一个方法嚟嘅 ，OK？ 三成肉嘅意思即系话你唔系食一，我专登，就算我当食鸡咁，我唔系专登要锯一只鸡为我而死， 咁好难嘅、哦， 咁你咪食冰鲜鸡， 咁个 market 都系你 create 噶嘛， 咁嗱，所以好多人咪就系鼓励食斋咁样咯， 咁但系你食厨余咪得啦。你食人哋食剩嗰啲咪得咯？ 咁啊，道理上系嘅，咁但我冇得去间茶记话，老细啊，有冇茶余俾我？ 有冇正价俾啲厨余啊？其实喺呢个运动， 冇错，赞成。 即系其实你喺你个 冇错 力里面 create 嗱， 冇错。 我想俾正价，但系食厨余。 冇错，即系好似你咁，你去到你唔食饭啫嘛， 攞得都煞气 啊！啲人都会笑你噶嘛，我知，冇错。嗱，即系所以先澄清。学佛同食斋冇直接关系，不过护生同学佛有关系，或者道法都有关系。 OK， OK， 好，继续。 愿有董正法正用，一定可救到人不少。再进列，请问一下，法科可否查找现场有冇死过人，有冇办法查找？ 答咗啦，答咗啦。 其实嚟之前咧，系话 一定有呢个问题，答咗啦，答咗啦。 大家都好关心， 系我都关心，我都关心。 灵魂少女咧，佢系打门做生意， 系 即系譬如，因为最早咧，我嗰阵上嚟咧，就有个朋友话屋企可能有啲增产嘅嘢咧， okay? 之前冇交代清楚，可唔可以请个法医上嚟咁？ 然后去即系再话翻答案系嘛？ 系啦 ，OK， 或者安心啲啦。咁咧点知咧，后来而家进展到咧，佢上嚟话，喂，你好多九九廿四啲 friend 上嚟问我啲。唔系嗰啲嘢喎，啲客路嗰啲要求改变晒。 嗱 ，OK， 嗱，唔好意思，我有少少抢麦。前者嘅答案我代佢答啊，即系我唔知佢嘅答案啦，或者我答一答啊。一定请唔到白衣上嚟。因为我哋喺七七四，即系喺佛教义理里面咧，你即系无论你信唔信都好，人死系唔系灯灭 ，OK， 系开展下一期生命。即系话无论 自杀嗰啲要200年， 冇呢啲嘥气。 我听潘聪 仲喺现场度不断重复佢个死亡啊嘛。诶、呢啲游戏你听得多啦。 所以我话哇，如果马上封咪好正咯。 咪咯，系咁哇，长期享受爽咁。 系啊，冇错。 OK， 嗱，其实无论你咩因咩理由都好，无论你几执念，我系要着红衫跳楼复仇。 系啊， 或者你唔觉意话死就死都好。原则上咧系人人平等嘅。 贫富都平等。所以头先所讲互生系好平等嘅，唔理你系咩境，定系咩清，唔理废清定乜清定结清都好，系人人条命一样嘅。OK， 咁死咗都好公平嘅，每人都系七次机会，七七四十九日，即系每一个七就轮回一，即系一个机会轮回。咁一定系除咗你成佛，否则佢一定喺三界六趣里面投生下一期生命。 咁林郑咪要三次咯？ 佢要一定落地狱。 七七七喎。 佢一定落地狱，因为佢直接间接嘅债太大啦， 令到太多人 系啦。佢即系话会令到嗰个佢嘅恶种子太盛、太刺、太猛利。咁所以佢一定系向下，即系下三趣去咯。 系啦， 入唔入地狱呢件事，下三趣， 明白。 包括而家啲过分武力嗰啲都系， 系 OK， 一定嘅呢、這个。 好， 嗯， 即系包括嗰啲扮示威者嗰啲，或者有啲示威者跟住嗰啲扮示威者照做嗰啲咧， 系 你真系自己拆嘅，我觉得。 冇错，冇错。 因果 ，Carlos Y 熊猫师傅，如果你教咗个警察弟子学法，佢又用你教佢嘅法去打人，佢打红咗，用警棍加五雷掌，你岂不是助纣为虐？咁你算唔算做了孽？冤有？ 要答 ，OK，OK。Okay? Okay. 哇，呢、這个有呢、這个熊猫系咪你 fans 嚟噶？知唔知佢？知唔知佢咩？佢系咪伙计嚟噶？ 佢唔系嘅，应该。 O、okay. K， 你唔好理佢系咪啊？ 嗱、 就 是，因为佢识得问呢个乜五乜掌咧，好坚我 O K。嗱、okay? ，第一先澄清一下先。啊，你识唔识五雷掌啊？咁你弹数高唔高啊？ 佢同佢个弟子个倾偈。 系啦，我同我弟子倾偈。O K， 而家喺我即系镜头以外嘅呢位弟子咧，都系我贴身好 close 噶啦。O K， 佢弹数好高噶啦。咁、但系佢都唔识五雷掌。五雷掌系我哋最最最高嘅其中一种绝学，系唔会随便传授嘅。我哋有啲法咧系要指定系我哋师傅级，又或者有啲特殊嘅因缘先至传到。 传咗落一个黑警度，咁你控制唔到，咁你可能之前冇嘢噶嘛。 系， 未控制之前 系 OK。咁我哋可以收翻佢嘅。 OK，OK、 okay。 即系突然间，喂，冇嘅咁样， 可以收翻佢嘅。 或者好似碌紧老豆张附属卡， 咁我 cut 咗唔到咯。系，所以、 解答咗你 啦。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最怕就唔知道助就为咗， 冇错冇错，唔会唔会嘅，唔会 收得翻嘅， 收得翻嘅，即系我哋好 secure 嘅，系好 secure 嘅。 原有警察都有学成功，因佢哋职业有危险性。原有教老一代有学一些警察，语文其实有冇人去东南亚攞住起底差佬箱直播落降头，系咪你 cut？ 有冇人你问佢都唔知嘅， 系 即系我知道你真想有， 系 咁如果有识咧，我都睇提佢， 系系即系呢个即系温馨建议。 冇 错，系咪你参奖居然睇过空磅？ 喂，大佬， 咁系咯， 支持香港警方， 支持香港警方， 支持快啲落地狱系嘛？ 哦，今晚废青几点思辨 ？OK， 呢个痛击五毛啊，唔该。 嗱，我唔使五雷掌嘅。 当你 叫咩名啊？呢个 future 咁好简单嘅啫，咁我用一个 click 就可以好过五雷掌啊，快啲。 OK， 嗯。 咁我就唔使整死佢嘅，嗨咗佢啲留言就得㗎喇。但係今日竟然嗨唔到。 又 唔会嘅。因为今日已经好多灵异事件㗎喇。好，其实我眼唔係几好，咁就得㗎喇，拜拜。 好，拜拜。 我而家费事超度呢啲人。 係冇错。 以前我真係好有心机嘅。 唔使啦，嘥声玩气，今时今时今日。 起晒朵叫道理话。 我嘅唔使啦。 唔得啦而家。 愿有当你念咒语，是个施工在你身活你，是歪红喺探长嘉宾大家好。 愿年五 日日都思变。 系 五毛嘢思辨， 系 两百有都， 两百有都铺头，五毛好等钱纸， 两百有都铺头啊，系咯，收唔到钱噶，大佬我呢度得，即系意思话咧，我 live 嘅人数咧 好少， 得两嚿， 嗯， 咁应该收唔到钱嘅，因为以往嘅规矩咧四嚿先有人嚟嘅，咁今日扑咗入嚟，可能咧，即系等钱使还，等钱使，但系你收唔到咁阴公。真系等你辛苦啊，两嚿几啊都唔系少啊都， 嗯， 但系总之收唔到钱啦。 宇文多谢五毛增加频道 view 数，变相增加收入。 冇错，多谢。同埋你有时咧想我增加收入咧，你睇 archive 嘅时候咧，欣赏埋人哋嗰啲广告咧，但嗱就唔系俾面我，即系唔系。即系你欣赏埋人哋咧，即系福有由归嘅嘢呢啲嘢，因为人哋拍过广告呢啲嘥几多钱， 啱， 嘥几多日啊， 啱嘅， 命危民官大不走，唯有业随身，但成为神功弟子会受祖师加持，把今生业力潜藏。林妹妹五毛系当代义和团，现代行尸走肉，为五毛出卖灵魂。 哦，系啊，即系其实嗰啲都系义和团啫嘛。 冇错，呢、這个讲得好啊，林妹妹。 冇错，林妹妹系咪林代玉啊？真系，喂，娜娜。 命危支持香港警察枪自杀 ，M 会五毛翻新疆集中营啦。如果接受唔到信仰自由 ，D W N T H K 嘉宾是医护人员，愿咬弹不能乱用念咒语，请神护身。原因你一念咒，神迹到位在你身，护你感觉是如常你一般生活正常人，没差，表面没有特别迹象。神到了你身躯，你是没有感觉，不会出现尴尬动作，安心。 哦，即系佢喺度帮你即。即系补完紧， 澄清一啲嘢， 系啦，即系补完，令到更加立体嘅。呢位啱啱嚟呢位咧，问你系咪医护人员？你嘅气质有几似？ 哦，咁我又或者又嗰日又好嘢、哦，够眼光、哦。嗱，我又先或者再离身啦，冇错。 系 咁我都另外一专业系医护人员嚟嘅。 系 ，OK。 啊，我又唔知道，失散咗中间。 咁我系呢个中医方面嘅。 哦 ，OK，OK， 明白。 咁啊，系啦， 好。 Carlos Y 熊猫系嘛？五毛，我哋讲紧法轮功啊，一起听啊！ 法轮功而家唔系打击对象噶啦，因为佢主要系针对江泽民噶嘛。咁而家江泽民都系被针对噶嘛，个俾主流。咁所以咧update 下好啲。 命系神功梗系护体啦，唔通护书本嘅 ？The man the chili 好想好似 Lord of the Ring 咁叫晒啲鬼军队帮拖。 咩咩咩？好想 Lord of the Ring 咁样， okay. 叫啲鬼军队一齐帮拖，即 系、oh, okay. 即系有仙界啊 ，OK OK OK OK， 加埋鬼军啊咁样， 系系系。 咁啊呢啲或者帮咗好多次噶啦，你见到深水埗嗰啲好明显啦。 啊，咁啊真系嗰单嘢好笑喎、啊。 你有冇收到风先？ 我冇、 啊。我用一个利益嘅关系解释咗， okay. 即系我个版本。 系。 咁但系有好多人咧喺听阿潘聪嗰类节目咧，全部都系讲。话见到有啲人喺度执钱，突然间你整嘅催泪弹咁嗰啲，咪好嬲咯咁样。话警察眼中系见到人喺度执钱嘅咁样，咁唔通执钱同埋佢眼中曱甴系都一样嘅咩？唔通？咁所以唔好 make sense 咯。 你 mark 低咗一阵间补充一下执钱呢样嘢。 系 ，OK。 啊，你冇晒位啦呢度。 OK。喂， 而家讲啦，你记得就讲。 我记得乜讲乜啦。 执钱。 即系你都头先之前问我啦， 宵 夜、 啊、 宵夜系啦、 啊， 即系呢样嘢 OK。 系。 嗱，先即系我嘅理解里边啦吓 ，OK。第一，即系烧嘢嘅定义系烧咩先 ？OK。 系，譬如烧件衫啊，因为成日都咧听啲鬼故都好冻啊咁样噶嘛。 Okay. 嗱，我哋都有烧嘢噶 ，OK。但我哋烧嘢咧系有意思嘅。 系。 我哋有一啲咧就系、是、即系佢一个叫车仔，我哋个即系俗称叫咩啊？车仔，车仔， 车仔， 车仔即系等于架车嘅车 ，OK。OK， 另外上面嗰啲所谓溪钱咧，我哋有唔同嘅数，嗰就系一个 visa 嚟嘅，等于一张就行一个天界，每一个天就系一张 permit 咁解。 系， 咁所以嗰啲车仔就系载住啲 permit， 运送上天庭。OK， 咁我哋就运送啲咩咧？咁例如运送一啲我哋嘅。法定文件啦，咁例如话一啲弟子过法嘅时候， 都系中文嘅文件， 中文嚟嘅，中文。但系有啲嘢冇，即系半古语，又冇标点符号嘅 ，OK。咁有时有一啲咧，我读咗咁耐都好咧，硬系得啦，咳咳嘅有啲。 咁有冇 QC 过？系咪真系得嘅咧 ？QC 过 得，即系譬如你送一件货品俾人， 系 咁你 eBay 或者成都俾人俾评分噶嘛？有冇呢啲嘢存在啊？ 咁我 QC 过就系话，如果我哋冇送嗰个文件上去，咁你个法事咪唔完成咯？咁你咪唔能够由一个平凡人变成不平凡人。 即系都系一个心意嚟嘅啫，即系嗰啲道具嚟嘅啫嘛，系咪？ 普通人 即系佢写错咗或者 OK 会唔会濑嘢咧？ 头先你讲如果道具嘅话。嗰啲人就係心意，燒街衣，或者燒件衫俾邊個邊個，嗰啲係心意。我哋燒嘢就係頭先所謂有意義。第一個係車仔，一個工具。第二再成一啲，即係等於 DHL 而家叫順豐啦嚇，速遞一啲嘢。OK， 咁我哋再落一啲符，就叫做等於咧有保鏢，同埋有即係 courier 咁樣咯，咁啊送上天庭咯，咁解。咁所以頭先所講，究竟呢單嘢咁玄妙，係咪咩執錢啊？咁啊 差人诶见到啊，有人执钱啊，崩佢啊嗰啲咁咧，即系喺我角度呢个咧就笑料嚟啫，即系我就否定嘅。OK， 因为喺我哋所知所学唔系咁。 OK， 系啦。 乱友通常好少不收，如果调性杯都不收，那人一定出问题，神不接纳，叫三次都不通过，就不能收他入门。 三次不认主呢啲系嘛？ 冇错。即系如果出面所谓抌抌杯系三次咯，要三次啲圣杯嘅所谓。 哦，即系我以前我见到啲人唔止抌三次嘅。 如果 即系输打赢要， 唔系唔止抌三次咧，因为佢三次里边都唔能嘅一个 absolute 嘅答案，你要继续抌咯，一定要抌三次。 自己唔中意嘅答案咋？ 咁嗱，佢点掟系控制唔到噶嘛？ 啊，即系总之你见到唔啱睇咪。 道理上系，总之如果三次圣杯， 嗯， 咁就已经系。个答案就出咗嚟啦，咁你唔鍾意再掟另一件事， 系 ，OK， 咁但系有啲机会就 系 掟极都未系圣杯，咪继续掟咯。 哦，咪真系输得人要咯。 咁可能系啦吓 ，OK， 嗯，系啲五毛嗰啲唔好， 唔使嘥时间啦，系啦， 我都唔到啦，真系完全冇养分。 OK， 文艺五毛快啲，切钱咪见 好 快饮啦。 又到我爆咪啊！我又近一阵。 Alice 长探长声音较细，嘉宾爆咪。 头先又话细， 我 先又话爆。 期待。 咁因为我都有 tune 紧嘅，因为我挂住讲又冇 tune 到啫。五毛死全家，佢屋企人未必好衰噶，其实。 系咯，又唔使话，嗯， 唔使咁读嘅。 嗯。 原妖师傅，只有各法各做你可者说，正统要经调性杯收徒问师公收不收，你是现代做法，我们要调性杯时先问师公能收不收，这人入门不能不问上面神意思，而由你自己话收盲收嘛。 哦，即系佢意思话佢又仲 original 过你咯。 哦 ，OK， 咁唔出奇，失敬失敬。 系嗱，咁呢位超清伯伯咧， 咁啊， 你嘅、我本来唔系谂住想请佢嘅， 嗯。 我即係想提下佢呢，即係唔好重複打啲emoji 啫，但係佢內容呢我就見到啦。但係點解呢個咁高彈數嘅？ 嗯， 冇整走㗎喎。嗨啊，有啦有啦。OK。即係呢啲我覺得呢，你明明點解啲人覺得啲人投唔到胎又不停咁重複嘅嗰啲嘢。其實現實真係有㗎喎。 冇错， 即系呢几位朋友现实就不停咁样做一啲重复嘅嘢，好似跳线咁噶。 Man 系 future 食咗山奈下咗啦，定系谂紧简体字典打？吓吓。 系啦，唔好理佢啦，答都唔使答啊，其实真系。喂，呢位不如你开个频道啦，因为我真系唔想招呼你嘥太多时间啦。呢位烟忧，即系我都知道你系一个高人嚟嘅，咁你有兴趣咧，不如留个言喺我嗰度即系我个 page 嗰个 message 嗰度啊，因为补完嘅嘢，阿 Ringo 自己去 adjust 佢应该讲几多，我觉得。 老皮几何妖咪好大罪？ 梗系啦。 吞开撇锦烧金银俾下面，系师傅嘅见解，系咪真系有用？让售后系咪有下面记世界？ 啊、 SF Shanky 嗱，佢就系问咗我哋预备咗个问题啦。 咪就系冇用咯，意思。 即系你完全冇用嘅，即系纯粹系生人嘅安心嘅啫。 如果系嘅话，比如咁啊， 系 我今世咁穷， 系 嗱，你关照下我， 系， 我而家死俾你睇， 系 跟住你嗱，我喺呢度一我冇楼冇车， 系 你记住啊， 系 我走咗之后，你快啲烧个。 咁但系你走咗之后先发现，哎呀，好贵嘅我都， 咁我死得唔抵啫， 咁 啊俾你跣咗咯， 即系拆咗。 否则嘅话 ，OK， 咁嗱，我成世都搵唔到楼噶啦，咁啊做鬼又做人，系咪道理先？如果系咁，好容易个个都富贵啦，系嘛？ 所以咯，即系我嘅见解咧，就系令到生人好安心嘅。 冇错。 咁但系嗰啲报梦即系流噶啦，如果咁讲，好冻啊嗰啲。 报梦嗰啲咧都你问啊。你嗰位心理啊咩啊？ 安静， 安静，佢即系心理学嗰嗱，我有理身啊，不过又唔想踩过界，即系我都系心理治疗师 ，OK， 咁我专科系 CBT 嘅 ，OK， 即系你有认证嘅， 系啦 ，OK， 不过我唔系即系主要呢样，唔系主要做呢样嘢，咁所以我唔想话又岔开太多 ，OK， 咁但系 好热衷呢个呢个身心灵 啊，冇错， 即系 身心灵啦，系啦，系啦， 心灵 系啦，我专登去， 好专注， 去专注系啦，即系去，即系因为都相关，同埋我要去求真啊嘛， 系 咪？如果唔系，佢话净系盲从赴我哋， 总之我最强咧，咁唔得噶嘛。咁即系解梦嗰啲咧，心理学咧解嘅。 嗯，系啦。因为我成日都揾阿安静，成日都探咗，可唔可以帮你吹一下咁样？嗯，我唔使啦，唔使唔使唔使，因为费事太多病人俾佢知道。 系，佢咁消毒。佢系主要系边样嘢啊？唔系好记得。 佢系都系我谂系嗰啲，其实我都唔清楚啊。 顶， 即系因为我佢又帮人解梦啊，又帮人解决啲心理嘅障碍啊。 OK， 或者如果咁我补充少少啦， 催眠咯，我谂系。 或者咁讲啦，如果我嗰科咧，即系嗰个专科咧 ，CBT 嘅意思啲系认知行为治疗 ，OK？ 系。 咁呢个系即系我哋好多时候会有呢啲争议嘅，例如话即系所谓精神方面嘅一啲情绪嘅问题， 系 该食药定唔食药？ 嗯。 咁其实情绪上面嘅问题咧，系可以分病理性， 嗯， 第一叫精神性， 系。 有啲病理性嘅嘢咧，系真系需要食药去协助嘅， 即系血清素唔够啊。 冇错啦，冇错啦。OK， 呢系物质性嘅， 系 就唔系话纯粹去精神性嘅嘢，例如话 可能 你 先天有缺失都唔， 你放心，你放松你嘅心情啦，咁有啲人放松唔到嘛，咁就 系 要啲配合啲药物嘅话咧，咁就可以认知到你，然后从你嘅即系 belief 啦、信念啦，或者你行为上 behavior 去改变咧，就可以改变一啲嘢，系啦。咁你应该请阿安静，即系分享多啲，因为呢、這个而家呢个乱世咧、嗯，以我所知系真系好多人情绪有问题。 我谂佢呢排真系爆炸中啊！ 冇错， 因为费事揾佢，因为佢冇揾我，因为林林揾我拍嘢咁。 OK OK。 呢排我谂佢真系做到停唔到手啊！我谂佢啲 OT 用劲过黑警应该。我估啦，希望系啦。 OK。 你们理呢位嘉宾好正义， 好 多谢多谢。多谢 Team YFM 嘅 Charlie 左嘉宾好探长， 喂 Captain Pear 教开探长开嘉宾开奶奶 MK。 呢位咩？Captain Pear 交啊，可以第一次见你喎。 Okay. 应该识 Nana 都成日听噶啦。 OK， 咁多谢你支持啦。 系，冇错。 系，继续。 MK， 喂 ，Hello Moon， 入入夹， 嘉宾入型入夹。哇，呢个系咪你自己啲妹嚟噶？ 个 friend 嚟嘅。 系咯，唔使。唔 系，但系其实系佢，我都系同佢失散咗。 OK， 一段日子，因为佢 咁呢个打个五折咧，如果就诶，啊得都不系点到 ，thank you，thank you， 其他人要得噶啦。 OK， 好 啊， 正啊，识嘢咁样。 啊，都得都得，好。又嚟啦，又嚟啦，又嚟啦。 哦。 啊，燕优。 系咯，我谂你 你怎做你个人做法，嘟嘟嘟，咁呢个一定系同行嚟噶啦。 咁啊，燕优咧都好欢迎你留言嘅，但系只不过咧， 唔好办。 你真係好多個人意見嘅話，又係同 overlap 咗嘅時候呢，我希望你錄個音俾我，或者搵日你做下嘉賓啦，或者你 係冇錯冇錯冇錯， 我覺得就發揮到你多啲，真係唔好意思。 Sparkling 82請問師傅，我在外國，今天剛考試我巴死記，我剛剛才完成燒金銀俾佢，他會否收到呢？ 嗱，等答咗啦，你覺得得就得㗎啦，我幫你答啦，即係心理上呢，你覺得得，佢又好滿足，又不愁衣食。咁你好开心呢，你就好值得烧㗎喇，我觉得。 咁我你呢个答案系标准答案。 嗯。 及讲一次。你爸爸嘅死期佢已经往生咗啦，走咗啦，系咪？佢、已经投身咗另外一个生命体㗎喇、 嗯。 其实你再做咩呢， 都系俾你 与佢无关㗎，冇错。 咁你俾自己开心都 OK 嘅。OK 嘅 ,OK 嘅 ,OK。不过你可以或者咁囉， 将 烧金银嘅不值呢，你不如帮下阳世间有用嘅channel， 即系佢渠道好啲咯，唔好喺度即系制造一啲污染啦， 二氧化碳啦， 系啦系啦， 同埋木伐木啦， 冇错冇错。 七堂呢一个嘉宾证，愿意我哋申请不通过 呢个嘉宾证，哇，又系你个妹嚟噶系嘛？ 呢个唔系妹嚟噶，呢个七婆嚟噶。 OK， 七婆话我正啊 ，OK，thank you， 多谢。 愿意我哋三次都不通过时， 又嚟， 难收奶， 又嚟又嚟又嚟。 系得，明噶啦，阿燕优，多谢你啊。 嗯。 Carol's Y 熊猫特性杯唔系收唔收啊，系文化名用唔用得咋？ 呢个要睇，呢、這个要睇，总有一个教门。 啊 ，OK， 喂，选择性系嘛？ 系选择性。 愿、okay. 有总有一个教门要学了先能做到师傅，但我不能方便说出来。四十五类系最大顶级，但有一个教一定学了才做到师傅，全都要调性杯问准。 啊，呢、這个OK， 系 好。咁佢呢次讲得啱嘅，呢个啱嘅，冇错冇错。 咁你可能有少少唔同分支啫， 冇错， 其他都唔错嘅， 冇错。OK， 佢讲啲靠谱嘅，不过问题佢话斋 即係可能我而家呢套呢現代啲 modern 啲，咁但係 modern 亦都唔會話離開個 Walter 嘅，咁佢而家講呢個 OK 嘅，因為要做一個所謂即係師傅啊，係真係唔係咁易嘅，係要過五關斬六將嘅，好多姻緣。 OK， 冇錯。 行浩揾安靜上嚟做嘉賓啦，我一定撐場。 因為佢唔夜得啊，你知佢呢啲白雪公主嚟噶嘛。 原有我是神功弟子，怎不知曾法平师傅、 okay. 你识吗？念你不如 曾法平，你识吗 ？OK， 咁或者我 唔杀咗身添，呢个只昆虫。 OK， 念你不如嘉宾又讲下新心灵啦，同埋呢几日都有好多年轻人睇唔开，大家可以做啲乜 ？HP 系可以做啲乜咧？即系心理辅导。 即系佢叫我想讲下新心灵系咪 o k 嗱，因为今日呢个神功护讲嘅身份系神功师傅咧，咁当然唔系太方便讲心理啦。咁如果第时如果阿探长再开讲翻心理学方面嘅嘢咧，我用第二个即系。專家嘅身份咧，會分享呢啲新心靈咧，咁我樂意嘅。 OK， 即係禪修啊，或者即係 CBT 啊，即係心理學方面， 我樂意。而家好多咧，乜鬼都話禪喎，飲咖啡又禪，茶又禪。 咁我第時有機會去 clarify 一下禪嘅定義係咩咯？ 愛國禪啊，寵物禪、啊， 財神禪都有添。 咁堅， 發財禪都有添。 哦，即係呢啲擺明係投機禪嚟嘅啫。 冇錯啦。 喂，投資禪得喎，喂。 黑警禪、廢青禪， 或者係抗爭禪， 係咯。咁咪咁咪咯， 同埋杀曱甴蝉咁样， 咪咯咪咯。 H P Y 请讲正应该是催眠师，仍有大那师傅虽己离开了，但他是神功收不少弟子，多代门徒。当时他 佢讲紧嗰位曾法平，佢讲紧曾法平， 就系 头先点名嗰位， 即系都系超高人嚟嘅。 呢啲系我哋嘅。即系 施工， 即系先言啦，咁讲先言啦，先言咧，系啦，先言啦。下面地方大 ，M K 恋下面地方大，地价平。M K 恋我净系心理治疗师，佢帮我催眠治疗戒咗烟，所以 恭喜恭喜， 谢谢，双手合十，师傅探长。 哦 ，OK， 合作， 系，系，喂，咁啊，系啦，嗱，咁我继续进程咧，因为咧都好吃力咁样咧，招呼晒大家啦，咁啊，同埋其实都几长啊，两个钟头，咁啊，讲埋我哋嘅进程啦， 好 嘛， 好， 咁啊，嗱，我嗰啲唔使讲噶啦，因为咧今日好充实噶啦已经，咁、 okay. 咧，譬如死咗会去到边咧，即系嗱，坊间或者电影我识嘅有限啦，咁唔知有特定嘅日期。就令到佢投胎，又或者有人话投胎人都唔同㗎，就睇你业力啦。又或者呢投咩胎呢未必一定做人嘅，做轮回好多唔同嘅生物嘅。咁呢啲可唔可以用一个好 layman 好简单嘅方法嚟讲下究竟即係有人都想知道死咗系点嘅，其实都好忧虑嘅其实。 OK， 死好简单啫。 係。 即医学角度系咩瞳孔系咪？系啦，咁啊有冇心跳？ 同埋呼吸， 嘟嘟咁啊！ 冇呼吸冇氧气咧，咁、 okay, 我就死噶啦，意识都冇埋噶啦咁样。 咁即系我哋嘅解读咧，就系受暖式离体咯。 系 ，OK， 受同暖，受嘅寿命 系啊， okay, 暖就而家 即系寿终正寝。 系啦，个寿命嘅寿、暖而家你摸一摸你暖 有温度。 OK， 色就系第八色。 系 ，no。色田嘅色， 即系意识啦 吓。意识我哋如果喺即系我嗰科嘅即系专科嘅佛教心理学里边咧、意识系第六色。笼统啲讲啦吓，即系唔好讲太复杂。而家呢个受暖色呢、這个色系第八色，就 系 我哋一切嘅粮仓。亦都所谓头先有啲 fans 讲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我哋真系乜都带唔走。唯一你所作不身，无论善无论不善，或者。有唔善唔恶嘅一切嘅嘢，都系呢个第八色。咁你就一定会带走。去下一期生命。OK， 咁头先好似都讲过少少，我哋每一个人一离体，咁已经去咗一个叫终有啊。即系下一期生命嘅中转站。OK， 咁呢个时候咧，已经我哋懵懵懂懂噶啦。我哋系冇自己冇本事去选择噶。我要系都唔死，或者系都要翻嚟同你报仇嗰啲，冇得选择噶啦。一离体之后，你嘅中有咧又懵懵懂懂噶啦。同埋你有叫做失念。你讲乜都唔记得噶啦。你几有执念都好咧。嗱，我话明噶啦，咩 差唔多饮个万婆汤咁样。 我总之约实你，嗱，大家一走到嗱，我哋失散咗三十年都再见面，嗱，总之 有记忆噶嘛。 点我哋都系啦，但系唔好意思，我哋一离睇之后，一切记忆，你三十年前嘅，我而家同你全部个个都讲得翻。 即系好似你咁讲，就冇冤鬼索命呢啲嘢。 冇呢回事，绝对冇。索命嗰啲系其实你自己嘅恶种子起， 你 牵引咗一啲 driver 打翻自己， 牵引咗一啲恶业嘅一啲果报预言。OK， 你系预一啲叫做咩啊凶险啊伤害性咁，你唔知咪预言遇到呢次咯，无端端行过地铁俾人揼。 有啲人好举人举身咁见到鬼，咁你又唔可以用你嗰个解释嚟解释到点解见到嗱？我第一身我都见过鬼嘅，有形有相，撩牙扮齿嘅， 系 咁嗰啲。即系可能我自己吓自己嘅。 嗱，都系嗰句，我再讲多次， 系 系真系有鬼嘅， 系 鬼系六道众生， 系 下三趣里边嘅。OK， 咁你矛盾咗咯，因为嗱，即系除非佢同人完全冇关嘅， 唔矛盾。 因为嗱，你头先话人死咗之后就所有嘢唔记得噶嘛，咁鬼有时系嚟追数噶嘛，咁佢都唔记得咗点追你数啫。 其实答错先啦，嗱。鬼是一件事，追溯一件事，例如总之我做了我恶业多的善业，不能够做回人或者升天等等，不能够做善趣善啊，OK， 去了恶趣即是下三趣，下三趣的地狱即是畜生地狱恶鬼，OK， 等等，那鬼就是其中一趣，就是鬼咯。 鬼即系话有鬼，但系佢鬼唔嚟追你数噶嘛？ 鬼都话佢失咗念， 咁咪就系咯。即系我头先就系想讲，就系咧嚟追你数嗰啲，并唔系鬼。 追你数嗰啲咧，我或者可以咁讲啦，嗰啲系你嘅妄识。 系 ，OK， 即系 你 自 己 自己 自己疑心生暗鬼， 自己嗰个良心过意唔去。 系冇错， 有意识地你又觉得。 咁我问一问，我问一问，我谂而家大部分呢三万个纪律部队里边，晚晚都会发恶梦撞鬼。 系 同唔同意？ 佢原因系上唔到网啫，我谂，因为而家上唔到网，惨到见鬼噶嘛。 系，冇错。 因为而家我觉得普遍香港人已经唔惊鬼噶啦。 系。 因为现实嘅恐怖嘅鬼多多。 冇错。 甚至 鬼善良嘅人。 甚至乎有人咧表白，哇！我成日都撞鬼嘅。 系。 不过近来我成日咧前线度咧，我见到嘅发生嘅事咧，根本我撞鬼都唔惊你。 已经仲恐怖撞鬼啦。 系啊，冇 错。咁另外再补充少少啦，其实要撞鬼咧，嗱头先讲咗啦 吓，系。 我哋系人。一种生命体，鬼系一种生命体，即动物猫猫系一种生命体 ，OK， 咁即换句话讲，你唔系佢嘅世界，你要遇到佢嘅嘢，嗰啲里面嘅嘢咧，有冇可能咧？机会率系冇可能嘅，其实 ，OK， 但系有某啲特殊嘅情况下，尖线，咁有啲唔出奇，例如举例或者具体啲嘅比喻，道理上我哋喺香港，你要见到一个非洲尼日利亚嘅非洲人士， 系 易唔易噶？ 重庆大系咪见到咯？ 机会率相对微啲，咁但系冇错啦。咁有种特定条件啊嘛。 即系自己走去重庆大系咪见到咯？ 咁啊，但系有机会你专登去嘅话，你都未必揾到喎。系咪？我成日问噶啦，系咪？你而家帮我落街揾只猫猫，揾只狗狗浪浪喂下佢得唔得？好难噶嘛。 系 OK， 都要众缘和后嘅所谓。 系 所以嗱，再真系搞多次。鬼是一种生命体，不等于一定恶鬼，亦都不等于一定 是 什么青面獠牙，不是 的，不是来追溯的啦，总之， 总之 他有他的 channel 啦，是不是？ 他有他的 channel， 是啦。 咁即系其实好多人都系吓鬼啦， 吓鬼自己借鬼嚟， 借鬼要嚟吓教细路啊， 又或者借 道德高地啊咁样咯， 吸搵食，好似我哋呢啲咁最容易。我而家讲一句，探长你后面有鬼。咁我諗我哋而家你即刻爆晒标啦啲。 哎，有冇高龄人士啊见到啊。 係啦喎。 喺咪度先。 冇错。去一边啊咁。又或者我同你而家望住个镜头做一啲呢好怪异嘅表情。咁我諗你听日即刻爆晒标㗎啦。 其实你都否定咗好多嘅讲法嘅，你咁讲。即係尤其是你咁有信心咁讲啊。咁变咗即係咁，但係你唔能够代表晒所有嘅现象㗎嘛。因为其中一个现象我都解释到嘅，因为你嘅良心过意唔去，所以你做过错事。例如呢招呼一啲女嘅信众呢，你去吓佢好容易嘅。 冇错。 尤其是出嚟夜场做嗰啲呢，你话落个仔呢堕个胎呢一定中。因为人都好过意唔去做嗰啲好 sorry 嘅嘢㗎嘛。咁所以我觉得追溯嗰啲鬼呢全部都系你自己 冇人制裁到你啊，你又过到骨嘅时候，咁、个鬼未嚟揾你咯。 嗯， 其实咧你自己嘅另外一个良心嚟嘅啫嘛。 冇错， 即系我觉得系咁啦，不嬲都系咁啦。其实我都觉得。 咁、或者你头先讲咧 point 咧，又快速手话讲两句 啦。系系。 其实堕胎嘅婴灵啊， 系 其实同任何人嘅往生嘅路系一样噶。 系。 唔存在住话佢系都唔肯走咧，揽住阿妈个床尾啊，是 是是 又话妒忌你下一次有个妹妹啊，走嚟搞你，冇呢啲嘢噶，因为佢都已经系往生咗啦，佢一样去下一期生命投胎， 是是 一样跟翻去善业恶业， 是 是升或者降啫嘛。 OK， 咦，又系一样失念噶啦，与你完全无关。 系 啦 ，OK。 嗱呢个咧就老实讲有。唔同嘅高人都上過嚟咧，即係其實嗱，我唔係因為同你 friend 啊，即係我比較 buy 你呢個講法，就多過啲好鬼 vivon 同埋好有故事性嗰啲嗱，我唔係代表我否定曬啊、問題就係我撈唔到啊嗰啲，因為唔 make sense 得滯啊，實在。 我都係嗰句啦，你多謝你 buy 我啦嚇，但係我唔敢代表曬所有、 因為 我只係我自己嘅所知所 學。我知，因為即係我都話我 buy 嘅原因就係我嘅 experience 話俾我聽呢樣嘢比較 make sense 啲，咁我就唔係話即係唔係話我 buy 你就代表唔 buy 人哋、即係人哋嗰啲我係真係暫時撈唔到，冇資格去涉獵到嗰個境界，即係因為我諗嘢係用一個方法。佢諗嘢係另一個方法，人諗嘢方法都係唔 冇錯冇錯。 咁係咪因為咁樣產生而呢個世界上個色相變化唔同咧？咁呢個絕對係啦。如果唔係，即係因為大家都係相信自己嗰啲係真嘅。因為譬如我都涉獵過有人解釋個《花嚴經》俾我聽啦。咁原來好多色相咧都係自己 create 出嚟嘅，有無限咁多個現象咧，都係由你自己。个心里面变出嚟嘅 matrix 都系咁讲嘅。 咁我啊赠大家四个字啦 ，OK， 各自为识。 系， 好完，呢度解读。 OK， 好，有机会打。 系，冇错冇错，各自为识。OK， 好 ，Google 下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 ，OK， 继续。 Falcon 82收到，谢谢，双手合十，师傅， 探长， 愿意捞师傅，我希望火在这时间尽收年青人入门，别收他们受多钱，当他们上前线时可以护身挡刀枪，善者即善修法，对你都好修法。Patrician 啱啱安明花园街坊有一次成功击退警察，超滚动成功救咗个女仔。Patrician 系咪即是中阴身？愿意捞师傅，我希望你在这时间尽收年青人入门，别收他们。 我点解要重复 copy and paste 嘅？唔知点解。喂，咁啊，你讲嗰啲，其实大家都可以做嘅。其实你都 你自己弹数都高啦， 冇错。其实咧，首先即系你提咗师傅啦，咁、你自己都要做。如果唔系咧，就真系斋讲啊，完全冇意思嘅。OK， 安宁花园喺边度嚟嘅？ 将军 澳。哦，喂，其实街坊咧，我觉得喺个运动里面咧，真系必不可少。我觉得近来都见到好多街坊真性情啊，即系以前觉得香港人好冷漠。 冇错， 系呢个人性嘅光辉。 冇错冇错，简直。简直真系， 老皮杰系咪即是中阴身？ 咩系咪即系中阴身啊？即系 中系中间嘅中， 系 即系中有或者叫 系。 O K 嗱，咁头先我见到有个啊有 miss 咗啊。 O K 佢又讲咗咩三翠？佢唔 知下边下边下边下边下边下三翠，翠系冇错，翠唔系呢个卜卜翠嘅翠， 系 兴趣嘅翠。 哦，即系第二个啦， 冇错， 即系情趣用品嘅趣， 冇错冇错。嗯， 愿意捞师修法，愿意捞师公好石入门弟子，做到神功弟子是福。 O、okay, K， 好好好，今次啊，愿有最最最，即系成晚啊， 比较中肯 嘅师公好石入门弟子，做到神功弟子是福，呢、这个系真嘅，感恩 okay, 感恩 okay, 感恩，呢啲自己睇正系。 曾 Jeff， 我想问嘉宾落咗地狱是否好难做回人？愿有做到。 O K， no。OK， 一切一切呢都是个业力，无论你善业恶业都会完嘅。 係嗱，用返我个逻辑啦， 係 落咗地狱嘅人未必想做返人喎，因为冇人嘅记忆呢佢都係。 其实都唔係你想定想 嘅。係冇错。 都系你嘅善业恶业嘅种子排序。 佢咁样讲法呢都系疑人法嚟嘅。即係。即系你用你而家做人个谂法咧，就会有先后次序啦。 系 想唔想呢个欲念咁解？ 系。不过或者补充人嘅意思咧，即系喺即系修学角度咧，做人系最有福嘅。 系， 因为系即系苦乐参半。 二人法嚟嘅啫，呢个 冇错，二人法啦。因为做神仙咧，就全部系福。 可能做狗都有福噶。 狗嗰啲乐唔系叫做福。 即系例如好嗱，做你猫猫都好有落布，唔系腹部。落嘅意思佢唔受 人嘅 driver 嚟嘅啫，呢个系。 O K， 第二时开多个 topic， 再狗吹。 O K， 嗯。 Carol's Y 同猫儿心生暗鬼，请探长好，大师好 ，Fifteen Patrick 五点拯救，愿意考试。 咩 Patrick 五系边个？你朋友嚟嘅，阿大夫嚟嘅呢个。 Patrick 五点拯救，边个叫 Patrick 五啊？ 喂，你 系咯。 Ringo 都唔知边系 Patrick 五喎。 问你， 袁师傅，问题你师傅可传授你多少功夫？好多师傅会留起来，不会教太多人的功夫， 哇 都会有保留。你问你 真系噶？而家 真嘅，真嘅，真嘅。 明朝啊，仲系 好得意。我哋嗰门咧调翻转，调转头，你最防咧 系 防你最 close 嘅弟子。 哦 ，OK。 即系个总统咧最防副总统，竟然 系 啊，好得意，系咁教噶。 系 咁，但系当然我唔会啦。 呢个系华人嘅智慧嚟噶嘛？ 诶，冇错，中国人嘅美德嚟嘅。 华人， 所以我哋中国传到好多嘢都会慢慢流失咯。因为你嗱，例如我第一次我突然间意外刮柴， 系 唔好叫意外，突然间刮柴， 系 咁我啲弟子未攞到晒我。 我觉得，譬如你觉得系咁样传咧， 系 即系传都系咁样传，我唔知系人为啊，亦或本身个天启话要你咁做啊。嗱，我相信人为多嘅。咁我一传传下咧，就变成一个咒啦。因为人人都听过呢句嘢嘅时候，到有需要萌芽呢个咒嘅时候咧，就会不其然就做咗同一样嘢出嚟。 OK， 即系呢个 嗱，我 生咗呢个念啊。 你呢个答案唔知同我师傅同我教嘅有冇 linking 到啊？又真嘅，我师傅第一日同我讲，我哋神功都系会断嘅，完。好啦， 即系都系有一日嘅， 会因为众缘和合， 系 咁你一乜嘢都会生住而灭， 系 OK， 咁乜嘢都会完嘅，咁加埋我哋中国人未得嘛，都由中国， 因为好多时咧，因为中国人咧好懒思考啊，成日都系用咗前人嘅成语啦，用咗一句，你听刘梦红就知啊，成日吟诗作对，根本就冇消化到嘅，好明显，即系中国人就好容易咧懒到一个点咧，以为自己读咗好多书咧，就照噏翻一次。嗰句成語出嚟，但係我嘅體驗咧，就是、人嘅感受同埋人嘅 judgement 咧，係超複雜過你任何學識嘅字。你個 judgement 即係譬如你個即係動，即係你個取捨啊，甚至乎係你都係俾嗰啲你學咗啲四字詞語嚟牽引咗。所以人咧，即係中國人成日都死人尋舊路，都不停咁 look 翻以前嘅學習就咁解啦。所以咧，我就勸大家真係用思考嚟取替你讀過啲四字詞語，即係唔好咩都。上纲上线同埋即係成句嘢包咗入去呢就当咗你睇到嘅嘢就係咁样囉。即係我唔知咁样大家明唔明我讲乜呢，即係嗱我唔系师傅啊，即係我做几十年人我嘅经验嚟㗎呢个只系。 你问你，但上次 Crystal 讲过有人代原胎个婴灵系跟住爸爸唔系跟妈妈喎。你 咁呢个咪就系佢个 driver 产生咗出嚟。 补充呢个呢啱一半。因为呢喺即係佛教正信嘅儀禮裏面都有啲咁嘅講法嘅。男即係你做你個女呀、會就係圓，即係異性相吸嘅，總之好得意，係會 同老豆有緣啲嘅， 係啦冇錯，入胎嘅時候係咁樣好得意。 OK， 係啦， 即係佢上次 Crystal 話多數人都係跟個女嘅，因為但係竟然呢男嘅都會有㗎喎，咁樣咁嘅意思。 okay， 好， 係啦，咁我嘅解釋呢就係、是你同阿媽 close 好耐噶嘛，真係即係長啲時間，但我就切一聲就走咗噶啦嘛。咁你完全係冇緣噶嘛。 嗰個感情啊，或者 即係將來可能會係同爸爸 close 啲，但你未見到爸爸之前咧，爸爸切一聲可能走咗都唔定噶嘛。甚至乎現實上亦都好多媽媽都唔知個仔係邊個。 冇錯， 係咯。 你问你，我推荐大家睇 Brian Weiss 嘅《前世今生 Many Monster Many Lives》好书，《无止向上》 《 Carol's Y 熊猫虾》的居镇 Deep 富越抄越少，喜极而泣嘅表情。曾 Jeff 我迟入来听，我想问出面话大陆系香港所设风水邪阵，是否真有其事？ 呢个真系知嘅人就会知道，唔知嘅人都系听过，冇听过嘅人就唔知啦。 不予置评。 系啊，唔系即系答唔到。 系答唔到。 嗱，咁头先咧，我嗱有位上过嚟嘅嘉宾咧，即系嗱，今日即系宣传嘢嚟噶嘛，即系讲笑又唔系宣传，即系大集会。咁佢呢位 CY 空咧，佢咧另外一门咧就占星师嚟嘅。 OK。 咁咧佢亦都咧有个卦，我唔知佢方唔方便俾我读出嚟咧。 呢度 占星师， 即系其实佢都睇到香港嘅情况。 O K， 你但系佢又唔读喎，咁点咧？唔 speech 嘅点解？唔紧要，咁冇读啊，算了。 太长啦，口读都嘥时间。O K， 咁唔紧要，同埋唔知道我会 live 可能头先。 O K， O K， 咁好，继续差唔多啦，我哋仲有冇进程啊？萧嘉怡讲咗啦。camera 鬼系咩咧？啊，影到鬼啦，系萧嘉怡嗰阵冇错。边有鬼啦？讲你嘅 case 就讲咗啦。 驱鬼，我驱鬼嘅经嘅嘅一啲 case，OK。 冇错。 咁有可能好多人咧，嘅 个。哦，读埋先。 系。 好。 你唔理我推荐大家睇。 哦，你有冇睇过呢、這个 Brian Wells 啊 ？OK。 有冇睇过啊？冇。 冇。 OK， 好。 嗯。 咁啊，睇下，其实我睇书咧，老实讲真系好难。 曾 Jeff 我前入来听， 呢个阿冤冤妖系 身处现在，身处现在的苦境，应如何切处？愿有灵高师傅，我看你都人品不算是找人笨的师傅，都会对神功有兴趣及帮人。暂时的评论个人意见，若你学得太多，只是你师傅或许有保留，是正常受徒做法。一代一代师傅自然一代比一代学更少神功上的功夫。灵高师傅加油！ 嗯，咁你可能即系。即系正牌一啖砂糖一啖屎， 嗯， 你系赞我定踩我呢？究竟系啦，冇错， 即系话弹数唔够高， 系即系嗱，第一， 系 冇错， 即系你学嗰啲咧， 系冇错， 唔系太差， 系冇错，好嘅， 我就争少少， 系冇错，咁 跟我嚟， 系冇错，咁我又真系请教一下啦 ，OK。你又点会认为我学嘅嘢唔够多，系咪？ 即系透过今次嘅 live 系啦，咁我 OK， 即系唔太了解。 咁啊，若问我教者就口喊心律来咯 ，OK？ 系， 嗯， 有少少好似睇黄飞鸿撞， 冇错， 第一个 shot 撞到石坚咁样， 系 ，指教， 先请后教，再请再教， 系啊，冇错， 嗯， 咁唔紧要啦， 唔紧要，善意嘅 ，OK， 系， 多谢， 系。咁我开个 note 嚟读阿 CY 先，喂你喺度啦，你识得答喎，即系，咁我开个 note 嚟读先，咁个 note 都开咁耐嘅，可以 new 一个先，啊有啦 ，new， 喂，啊得啦，咦，啊 speech，OK。 我自己刚刚比较细心去看过香港的流年星盘，林郑最大机会下台的时间是11月初左右，而香港的暴力事件应该会在这年11月中或未会减少，而且2020年1月初会有关于权力的激烈斗争会影响香港，不知道是否关于香港选新特首的问题，还是中央那边的权斗而影响香港，最激烈的时间是2020年1月4至11日之间，严重者或许会有人死，或许关于自杀，而中美贸易战对香港的压力可能在2020年年一月尾之后会减轻，不知道事件确实如何？以上都是看星与星之间的运行及角度计算，不妨参考一下。 哦，多谢你，即系觉得佢嗰门咧，即系西洋嘢咧，就比较系即系 organize 啲嘅，即系嗰个统计啊，或者佢个学科。咁咧，佢我睇过佢俾啲星嗰啲星盘我睇咧，即系佢系估。嘅即系同現實吻合，要估嘅嘢係少過一啲東方嗰啲多啲嘅，我認為。咁所以佢見到啲嘢好複雜喎，真係嗰啲星嗰啲嘢。咁多謝你嘅俾大家嘅一個參考啦。咁仲有一句嘅，咁十一月都似啦，因為都始終有個見底嘅日嘅時候嘅，我覺得。 我自己刚刚比较细心去看过香港的流年， 都系嗰句啊！呢你 copy 咗两次啊？啊，唔系 未睇完， 点解 copy 唔到呢句嘅？ 未睇完，只是一部分，仲会再睇。最 恐 怖系 check 翻8月30同31号嗰两日，真系睇到啲星系有事噶，仲系同交通运输有关，而且死咗人嘅机会相当高。 其实佢之前一路都 update 我嘅，咁嗱呢啲就系check 得到嗰个记录， 有冇啲嘢中咯？咁我覺得，即係其實真係好奇妙嘅，即係以我哋呢啲咁嘅現代人，即係好難知道。 唔可以下下用所謂去科學去， 即係或者邏輯咁樣，因為發生嘅嘢，因為每個人嘅意志唔同，或者其實大家以為自己嘅自由意志嘅背後，係咪究竟俾啲物理，即係星系算係物理嚟噶嘛？嘅天文現象影響咗咧，咁樣真係唔知道。 永成王关于用成语背诗提出嚟，当消化咗呢个 point， 有啲启发性。有时候真系会俾一啲字句影响咗思维都唔定。旧时嘅字句都算系权威嘅一种，盲从权威就有问题，要与时俱进。要 直头系咯，我觉得呢样嘢系好严重嘅。今时今日，尤其是读得书多啲人咧，越多呢啲问题，成日引经据典啊，讲咗出嚟嗰啲唔系你谂嘅嘢嚟嘅，嗰啲系发生过嘅事，发生嘅嘢未必一定会重复，未必一定会同之前嘅处理方法一样嘅。咁我觉得。所以呢个运动就凸显到咧，嗰啲抗争专家啦，嗰啲学者啦 ，KOL 啦，佢完全系 predict 唔到啲细路系做紧啲乜嘅，同埋或者甚至乎唔明或者唔认同添嘅，因为佢哋系读得少少，对文字少嘅时候，佢会用一个 gut feeling 啊，真系，咁所以佢哋嘅取舍唔好话啱唔啱啊，即系你哋系估唔到系好正常咯，我觉得。 原有错，原有是事实，原来好多失传神功上的功夫。S.F. Sean 好希望听下腮控做嘉宾的话题。原有非父子血，帮流血不止的法。原有内出血。 啊， 呢啲系真嘅， 我试过啦。 系， 但系唔得就唯有赖嗰个人唔得咯。 非父子血，甚至乎内出血。O.K. 非父子血呢啲好简单啫。 系。即係呢啲入門， 止血咧有基本功嚟噶。內出血咧，試過有一個同門，即係我啲師兄都係師傅級嘅，佢自己急病， 自己 內佢內胃出血內出血， 哦 okay、 入咗急症室，掉轉頭醫生都止唔到血，佢自己無糊間幫自己 寫符， 咁就真係止到血。咁調翻轉個醫生 O 字嘴，即係佢自己都。解释唔到，咁但系总之都系嗰句啦，现象学啦，即系我哋冇需要 clarify 究竟唔系啫，咁啱可能之前医生啲药未生效，咁啱你生效，咁你咁讲噶嘛，咁我哋冇需要 clarify 啦。 系头先嗰位朋友咧就， 思维空 话我哋唔系呢位啊燕优， 燕优 OK， 就觉得我哋咁样估系估错嘅， 系 即系可能，因为好多人都话成日靠估估错都唔奇嘅， 系 我唔系估系我嘅睇法啫，呢、 okay, 你自己个人意见啫， 咁你讲翻就得噶啦 ，OK， 咁另外咧，如果呢位 SF 张想听阿 CY 空做嘉宾嘅话咧，咁你回翻带啦，大概我谂三个月前阿 CY 上过嚟做嘉宾嘅，咁亦都倾得好开心嘅，即系每次叫嘉宾嚟都好少话会。倾得唔开心嘅咁就，因为佢哋顶得我顺就得噶，基本上。咁啊，差唔多啦，我哋要讲嘢讲晒啦，系咪？咁同埋亦都唔好阻住翻屋企，因为比较夜啦。 冇错。 奶人在医院是不方便至医院做法事，但可以在家法坛帮医院病人内出血事不止，就用这法。燕友所以神功真帮人救到人不少。 O、okay, K， 喂，咁啊，大家努力啊，燕友。 燕友， 帮人就一定一个 冇错。 美德嚟嘅，即系 护生， 唔好讲咁 V one， 即系总之 护生，冇错， 即系有同理心嘅人都应该 冇错冇错。 喂，咁啊，多谢阿 Ringo 啦，上嚟嘥咗几个钟头，即系我哋当吹水都，我都 enjoy 嘅，咁希望你都 enjoy 啦，咁啊希望 下次再吹， 希望网友有 enjoy 啦，因为做人，我觉得呢啲 moment 唔可以成日都有嘅，即系福气嚟，我都认为系。咁啊，咁就希望有机会阿 Ringo 又上嚟讲第二个范畴啦。 咁啊，欢迎嘅。 系，咁啊，大家都道别紧，咁啊，俾多半分钟，因为成日都咧有啲嘢，譬如有人想讲一啲嘢咧，我 cut 咗，但系我 delay 咗成个字。 哦 ，OK， 咁啊，再讲下咯，唔紧要。 你 solo 多一阵啊，嗱，唔开心话题啊，即系你答下佢哋得噶啦。 我要拖嚟系嘛？ 好急尿，我忍咗好耐。 哦 ，OK。solo 多一阵嘅话，咁 solo 嚟 solo 去都系呢样啦。希望大家。即系听咗成晚，我唔知你哋知唔知究竟我哋想表达啲咩啦，系咪？即系嗱，探长又探长一个人嘅即系见解睇法啦，系咪？即系我嘅睇法就系希望首要 ，OK， 护生，生命系最宝贵嘅 ，OK， 无论佢大家嘅意见有乜嘢相同与唔相同，乃至佢点样觉得佢可能系。 十恶不赦都好 ，OK， 咁都希望大家可以唔好伤害对方 ，OK， 就算執法者要去執行职务达标，咁我觉得都好好啦，咁我諗唔使做多咗额外嘅嘢囉，好冇？咁当然啦，亦都希望即係一啲所谓话影响咗而家社会秩序啊等等咁，咁係咪咁亦都可以即係大家调节一下，係咪可以希望大家即係多啲其他嘅方法去即係大家一起面对呢一次嘅香港危机啦，因为确实我係60尾后嘅，即係我真係香港人要加油，咁我做咗50几年人，咁见到咁嘅情况係真係好匪夷所思，好恐惧我都 ,ok, 咁希望大家努力 ,ok, 好 咁啊係啦。 好咁我 round up 啦，就係、希望 Ringo 得闲就即係可以，譬如你有啲咩特别想同大家讲嘅你可以。 咁应该唔係我话事喎，係你啲 fans 话事喎。 咁佢哋都 ok 啊，见到咁你用药喎。 係咪啊 ?ok, 佢哋 fans, 你啲 fans 话 ok 先啦，唔可以阻住地球转啦嘛，係咪 我就好冇乜所谓嘅，尤其是同你有返唔上基础。 嗯。 咁 ok, 嗱头先我讲各自为识呢，有人识对对啦 ,HPY Chan。一切唯心做 ,ok, 咁呢位都係学佛嘅，佢知道我哋讲咩嘅。ok,thank you,thank you。 咁、好啦，咁啊咩香港人加油啦，一定啦呢、這个 系、 自杀系咪一定会落地狱、啊？ 咩未必嘅，自杀只不过一样系杀生。 系嗱，阿柒婆几多啲上嚟 哦，咁啊多几个柒婆先，即系一齐邀请我上嚟啦。OK， okay 好 ，thank you。即系话即系救呼声嘅就 系冇错，你草救呼声先啦。 好， 系咪？ 咁就啊今。黐诶，读埋呢两个好走啦，唔好望冷只啦。 袁妖师傅，今次青年人有难，你进到现场用法场被警察打青年人过法，免受警察损伤，是坏控因果报应，希望警察们回头是岸，即下应得。 系啊，冇错，即系我哋唔好下下都叫人死全家，都系正音得嚟噶，即系你唔好以为我系姑息佢哋啊，即系我觉得我都好憎佢哋啊，但系。即係都受某啲嘢影響咗啦，可能利益啊，或者佢哋嗰個尊嚴啊，各樣，即係越薄弱嘅人咧，就越容易受尊嚴影響到自己做一啲過分暴力嘅嘢嘅。咁啊， 袁優師傅，今次 sorry， 咁啊，希望大家即係唔同人都除咗為嗰啲傷者死者祈禱，都係為佢哋智慧祈下禱啦。我覺得即係大愛少少啦，即係唔好下下都叫人死全， 唔使一定對抗性嘅，係冇錯， 對抗係梗㗎啦，但係。佢唔系全家都系罪人嚟噶，大佬，我觉得，因为咧好多人唔知咧，作为一个警嫂咧，即系如果你唔扶我个老公咧，真系打埋一份嘅。即系如果你系警嫂，你会出走啊，你会剪佢锥啊，话你会唔煮饭俾佢食啊，咁呢个都系唔系人人都咁坚强，人人都好软弱嘅，即系警嫂都好软弱嘅可能，咁所以系咯。 师傅，今次青年人有难，你尽到现场。 哦，读咗。喂，CY good night， 仲有一句啦，最后一句啊，真系。 袁耀师傅，你都不会有伤，因你有神功护身。我真希望你到现场保护青年人被打。 OK， 拜拜。 拜拜。咦，仲有呢个迟来的简体字嘅人嘅朋友。 天来因果报应，希望警察放假几天，只保持最低限度的看管。 哦 ，OK。唔明白你讲嘛，其实 佢即系意思，警察放假几天，只系保持最低限度嘅看管，即系唔好太多 action。 哦 ，OK， 好啦， 呢个都系善意嘅。 OK， 再见。 好啦，拜拜。 拜拜。